署重启经济活动。英超赛事，修咸顿2-2逼和曼联。作客的修咸顿在开赛之后12分钟由史超活岩士堂先开纪录，纳舒福特在8分钟之后为曼联攀平，队友马斯亚在23分钟更加为主队反先，2-1的局面维持至到下半场补时阶段，奥巴菲美接应队友传送为修咸顿追成2-2完场。西甲方面，皇家苏斯达作客2-1击败维拉尼尔，双方上半场互无纪录，韦利安何西在61分钟为客军先拔头筹，队友迪亚高洛南迪在75分钟头槌破网，将比分改写为2-0。维拉尼尔在85分钟凭辛迪卡索拉追近一球，但为时已晚。另外，艾拉维斯主场0-0换和基达菲。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时，位于吕宋以北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时，位于吕宋以北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2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085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5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1，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23美元，卖出1,80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29度，咁啊，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枕住生效噶啦。咁啊，呢几日咧都系热噶啦吓。咁啊，天晴酷热啊，哇，今日最高嘅气温仲去到34度添，咁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咁啊，朝头早嚟到星期二嘅时间啦吓，2020年嘅7月14日，咁啊，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天上面嘅星星有好多，咁当然我哋去唔到啦，我哋去过，人类去过嘅，文献记载啊，都净系得话月球一个，都仲系我哋嘅卫星嚟嘅添。天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星星，其实有阵时就真系好似我哋嘅生命一样。难怪古人经常咧都会将人离开世上化作星星咧，就做一个嘅比喻。咁多嘅星星，有光，有暗。就好似每一个小生命在这个地球上面发热发亮的程度也都是不一样，但是天上面的星星我们可以建构着很多不同的星座的构图，可能是猎户座，可能是十二星座，可能是小熊巨熊座。虽然星星有光有暗，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一些暗的星星在这里，或者没有一些中游的星星在这里，冇一啲好光好明亮嘅星星喺呢度，佢哋唔一齐同样喺度发光嘅时候，根本就建构唔到啲乜嘢。人正直就好似星星嘅生命一样，可能有啲光，有啲暗，有啲璀璨啲，可能有啲系平实少少，但系其实每一个生命都系相当之重要。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到，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责声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 都 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道，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凤闯又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 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一首的作品来自十八强的《摘星》。最近走过很多的水果店，都会发觉有些的时令生果出了出来，龙眼啊，时令啦，系咪？啊，水蜜桃其实亦都咧系属于时令嘅水果嚟噶。啊，佢嘅果肉咧非常柔软，咁啊亦都好多汁，啊好香口嘅。咁啊，绝对称得上咧喺夏天嘅时间咧，真系消暑嘅一个好好嘅水果选择啊吓。啊，营养成分啊，亦都咧就含有多种嘅抗氧化物同埋植物化学成分，具有防癌保健嘅效果。啊，有研究指出啊，水蜜桃入面的一种呢叫做二种分酸票木酸啊同埋新票木酸，呢啲呢就可以殺死癌細胞，但係不伤害呢就正常嘅細胞喎、啊。減少呢就癌細胞擴增嘅機率，就係除此之外啊。仲有好多呢就例如係可以降低自由基对內皮細胞嘅伤害，亦都可以呢就保护到我哋嘅腦細胞、神经，減少心血管风险等等嘅。仲有好多咧，就系唔错嘅好处噶噃。成日都话生津解渴啦，佢仲生津解热添。水蜜桃嘅果肉咧就含有丰富嘅蛋白质、钙、磷、铁、维他命，以及咧就大量嘅水分。咁啊，一食落去嘅时候已经觉得凉晒。啊，如果能够真喺雪柜嗰度食咧，哇，切完出嚟食仲好食啊！水蜜桃亦都咧含有丰富嘅钾离子，并且帮助体内嘅一啲叫做钠离子去到排除出嚟噶，因此啊有助咧就平衡我哋嘅血压、利尿咁啊解渴嘅。好啦，中国人啊好讲究咧就系补气润肺噶嘛，系咪？水蜜桃啊对于一啲慢性支气管炎啊、支气管扩张症，以及咧就系肺纤维化、肺结核等等引起嘅干咳啊、慢性发热啊、盗汗等等的症状呢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的。水蜜桃含有丰富的果胶、啊、这些的胶物质就可以吸收大肠里面的多余水分，有助我们的肠胃蠕动，改善呢就便秘不适。水蜜桃还含有呢就是较多的叫做有机酸和纤维素，可以呢就增加我们的食欲，帮助消化。好了，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眼仔的、哦、因为它含有这一种叫做 β 胡萝卜素、维他命 E， 可以咧就保护到我哋嘅视力嘅，预防白内障啊、退化性嘅黄斑部、黄斑点病变等等嘅。啊，水蜜桃咧啊，原来唔适合放喺雪柜嘅、哦。如果好似我咁谂住冻食嘅话咧，咁啊真系错啦。所以我由今日开始咧，水蜜桃都要放翻喺一啲通风阴凉嘅地方。咁啊，等到佢咧慢慢转红，红里透黄，散发出一种水蜜桃嘅香气，就证明咧佢已经熟。咁就已经系食得噶啦。有时间去拣一个香口甜美嘅水蜜桃啊！ 的日子笑看落花， 玄武的世界举杯赏月，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是我们的选择。 林子祥加上叶倩文，选择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吸尘机咯，吸尘机有啲咩睇呢？市面上嘅吸尘机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例如系直立式啊、手提式啊、水类式，以及咧就系叫做罐桶式。如果咧首先我哋要清洁呢一个嘅吸尘机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首先啊清洗个机身啊尤其重要，我哋应该用湿嘅布咧就抹干净佢，避免咧清洁剂就会破坏机身。或者咧就系破坏咗佢哋嗰啲嘅叫做塑胶嘅质料，造成甩色咧，或者甚至乎会裂开嘅。 部分嘅吸尘机入边咧有一啲叫做纸质嘅滤膜噶，咁应该点样清洁呢？原来可以用咧一啲叫做牙刷啊，就可以将呢啲灰尘就扫走噶啦，好容易嘅啫。不过记住，咁牙刷咧都系揾翻一啲柔软嘅，其实牙刷本身咧都系应该买最柔软嗰只嚟刷牙嘅。然后咧就可以咧就将嗰啲嘅叫做尘咧就喺嗰啲罅入边咧就尽量将佢刷走。拥抱质地嘅过滤网就应该咧系用清水洗干净，然后将佢晾翻干佢。记住，如果用热力烘干咧，其实会溶解或者咧就阻塞呢一个嘅滤膜噶，效果一啲都唔理想噶。你发觉吸尘机入边咧好似有啲嘅味道，一啲嘅异味，点算咧？系咪喷啲香精喺入边咧？咁样嘅话咧就比较上唔系咁理想啦。咁可以点做呢？好简单嘅啫。如果发出一啲嘅浓烈嘅气味，可以咧就用棉花染一啲嘅柠檬汁喺嗰度，或者用柠檬汁咧就系浸湿咗呢啲嘅棉花球啦。然后开机之前咧就放喺杂尘箱入边，跟住咧你就发觉啲气味就会去除咗噶啦。吸尘机入边当然咧就会有啲叫做尘袋啊，尘袋式嘅吸尘机咧，其实啊每三至到四个月咧就一定要大清理一次嘅。而且如果系用纸嘅吸尘袋咧，就唔好谂住环保啊悭啊，咁啊污糟嘅，咁咧亦都要经常咧就替换啊吓。而一啲嘅布尘袋啦，即系用布收集尘嘅一啲袋啦，应该用稀释嘅清洁剂去到清洗，然后咧就等佢自然咁样风干。至于无尘袋嘅基款啊，每一次咧就清洗收埋咗啲尘之后啦，都应该咧就系洗完，然后咧就等佢晾翻干，就唔好谂住湿哚哚咁样咧就收埋喺呢一个机入边，咁样嘅话咧对个机嘅性能嚟讲都唔系咁好噶。吸尘机系方便嘅，不过其实我屋企啊仲系用紧扫把嘅。 黑色水晶，一息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碰到竟冰冷了。正方位的星星，顷刻失落了。常泪光中中的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可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首作品许廷铿 Negative， 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欧盟各国外长开会讨论《港区国安法》对欧中关系的影响。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与会各方同意在欧盟内制定立场一致的回应，以显示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支持。措施包括欧盟层面以及经协调之后各成员国按自身能力采取的行动。博雷利强调，目前没有任何具体决定，但与会各方讨论过扩大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的范围。他又指，欧盟各国政府可重新审视与香港当局之间的引渡协议和旅游建议，亦都可以增加为香港学生而设的奖学金，以及为香港人提供更多签证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寻日说，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希望欧方能够理解和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干涉中国香港事务。香港民意研究所已经点算完民主派初选的电子票，今日点算完纸张票和扣除重复投票的大约1000票之后，会公布最终结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当局接获多宗投诉，指过去星期六日的活动对未来选举构成不公平以及违反限聚令等，不同部门要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采取行动。中联办指反对派政团罔顾有关法律，和特区政府警告执意开展非法初选，对此作出严厉谴责，并坚定支持特区政府深入调查，依法查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形势仍然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挑战，特别是就业压力依然十分突出，要做好继续打硬仗的准备。李克强昨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副总理韩正出席。李克强说，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全面落实帮助企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政策，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稳住经济基本盘，保住基本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管治团队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和卫生专家的紧张关系升级。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假如被问到会不会听取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意见，答案是一定要小心谨慎。传媒引述白宫一份备忘录，内容提到部分白宫官员关注福奇犯错的次数。福奇和特朗普多次在疫情问题上意见分歧，福奇不认同特朗普指疫情正在改善的说法，又将近日疫情反弹和病例激增归咎于政府仓促重启经济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 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的。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嘅时间啦，咁啊，而家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白元乐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早晨啊，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是14号，其实昨日的时间发展局亦都公布了城市林务发展基金下的学习资助计划就开始接受申请。是什么来的呢？用以鼓励青少年投身树艺以及就是园艺业，成为树艺师和就是树艺技工。合资的申请人完成课程之后可以获得就是6000-20000元不等的资助。好啦，透过学习资助基本透过学习资助计划啊，咁合资格申请人呢，如果报读以及呢就完成由本港职业训练学院、大专学院以及呢就是培训机关开办，咁属资历架构第二至到第五级认可嘅树艺、树木管理及树艺工作课程，将可以呢就是获得呢就学习资助噶。树艺及树木管理课程的资助金额就是学费的一半或者就是20000元，以较低者为准的。而树艺工作课程的资金学额就是学费的70%或者就是6000元，都是以较低者为准的。至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取得20种绩点，即是以最佳五科去到计或者以上的学生，如果报读以及就完成属于就是资历架构第五级以及咧就认可的树艺及树木管理全日制课程，亦都可以获发咧就系奖学金噶。啊，金额咧就系每年学费啊全额或者咧就系50000元，咁啊亦都系以较低者为准嘅。发展局咧就话到啦，预计啊学习资助计划啊每年咧就会惠及大概300个嘅学生嘅，帮助培育啊足够而具质素的从业员，以支援本港树木管理和护养的工作。学习资助计划全年亦都接受有志成为树艺师以及树艺技工的青少年申请，即是你未必是今年毕业的，不过你有志成为这个树艺师，有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树艺的技工，那你就可以申请了。相关的申请表格呢就可以在发展局城市林务发展基金的网页那里是下载的。树艺师呢，我们其实看很多不同的报道，亦都就是有很多人呢有意见的。意见就是因为香港呢原来都相当之缺乏这个树艺师，那么搞到呢香港的树呢要做出一个更加妥善的管理呢，咁啊，的而且确相当之欠缺人手啊！目前啊，香港只有高等科技教学学院提供唯一一个咧就资助树艺学士课程嘅。 2018年呢，当其时呢就联招即係收咗82人。咁所以其实呢行呢，你读完之后又系咪入咗呢一行呢，咁又未必㗎嘛，系咪？咁所以呢作为一个即係树艺师嘅工种啦，呢一个嘅行业呢都几缺人㗎。缺人嘅情况底下呢，咁即係话相对嗰个人工啊或者前景啊可以自己掌控的一些事情呢可能会比较上多一些。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的你又对城市环境呢有些抱负，甚至乎也都是喜爱树木的时候呢，不妨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这个工种看看会不会啱你自己。见到街上面或者原野那里有很多不同的树木呢，都是由自己栽种或者自己负责做诊断的时候呢，其实都可能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来的。想想啊。 一首嘅作品， See you next time。 今日朝头早咧，会同大家喺职场陷阱嗰度讲下咧，翻一份工嘅时候啊，你都会签合约噶嘛？合约有啲咩重要嘅事情，大家留意住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天早上职场 QL 咁啊，职场陷阱啊，的而且确咧喺呢一个职场上有实在太多嘅陷阱，讲紧系纯粹系我哋嘅合约啊，合约都有好多陷阱，咁我唔识嘅，梗系要揾翻啊，我哋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啦，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哇，一讲到合约两个字咧， 好惊啊， 头都痕，通常咧我见到啲合约咧就系、是、我呢啲咧就系有错误例子啊吓，人哋话喺呢度签名。哦，好啊，就喺度签名。 哎呀，最中意啲员工 啊， 就咁就签咗啦。人工又唔知有冇加，又唔知有冇咩福利咁啊，真系可能就咁就签咗咯咁样。 系， 但可能卖猪仔噶、哦。 系噶， 系噶， 梗系啦。 死火啦， 真系小心咯。嗱，所以今日就想讲啊，即系因为其实都讲咗咁多个 topic， 先发觉啊，原来冇讲到呢个比较重点，即系职场上一开始咧就要谂下点样即系签合约嗰个细节。嗱，当然啦，合约其实你冇得去改变嘅，因为一间公司嘅合约其实就定死咗嘅。咁亦都可多可少，我见过嘅有啲一版过就完，有啲咧我自己见过咧可能三十几版嘅。 系咪一定揾律师做噶？ 通常嗱，睇下公司嘅规模啦。咁通常啊，去得三十几版嗰啲咧，就你真系好似签一份法律文件噶啦。 嗰、个就应该系 你都唔 会 睇 噶啦， 冇错啦。即系其实睇咗都 睇完都唔明嘅， 你唔会明，你都冇得叫做有冇商榷嘅余地，我肯定就冇嘅。咁但系就要识得去睇咯。系啦，要教识得去睇。通常嗱，重点有啲咩咧？就想讲重点。通常就算无论系一版又好，或者三十几版、四十几版都好咧，有啲嘢一定系必须一定要睇。咁啊，通常第一样嘢就要睇，要留意一下啦，一定会写翻工地点啦。点解咧？你想去签约嘅地方咧，其实唔代表你翻工嘅地点嘅、 哦。 尤其是好多大公司咧，可能佢嘅办公室啊，可能 系 一啲商业旺区啦，可能中环啦、 即系例如系签约喺荔枝角，但系你翻工喺筲箕湾， 又或者可能系新界，你睇下要边个行业添啦，可能直情可能要超级唔方便嘅，可能系一啲即系叫做营运。 长洲 可能噶，真系有机会嘅、哎。你要望下嗰个工作地点。嗱、当然咧，通常话签一份约咧，都系用公司嘅信纸啦。公司信纸都会有写地址，通常佢有一个标，即系公司嘅 logo、啊。 公司嗰、那个叫做个地址啦，即系佢签约嗰个地址咧。 系啦， 上面嗰张纸系。 系啦，通常会有佢哋嘅咩公司嘅地址啊、联络电话啊，咁会有嘅。咁但系一定要睇清楚入边嗰个叫做工作地点系喺边度。 即系个上面嗰个地址未必等于你嘅工作地点。 系啊，系噶，或者个个都唔一样，有啲好大，又是好大好大嘅公司，可能佢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分。office 嘅， 系， 咁呢个真系要留意啦。即系或者可能你有 friend 介绍，可能佢喺尖沙咀度做，唔代表同个 friend 一齐去做噶 喎， 要留意啦。 可能你新嚟新猪肉去南丫岛噶， 唔知南丫岛有咩做，有机会嘅。 炒蚬啦， 你嗰间可能餐厅可能有唔同，咧真系可能有唔同嘅分餐厅，即系酒楼集团、 餐厅都可以签合约噶嘛， 冇错啦，呢真系要留意，真系要留意嘅、好啦，讲完工作嘅地点啦，入边一定会讲工时嘅，咁、通常都会写一个办公时间啊，工作嘅时间系啲乜嘢咧？嗱、有时有啲公司咧佢冇写嘅，因为通常而家行弹性啊嘛， 系。 我哋就係計你可能叫做合約嘅工時，可能就係話啦，你一個禮拜翻 要翻足幾多個鐘， 係啦，又或者你每日翻幾多個鐘，就冇定未必係九至六啊，可能係十至七啊。真係要睇清楚。嗱，呢個亦都係咧，可能喺個 interview 度，可能就算你 interview。同意咗之后、你都要睇睇合约究竟系点写嘅。 会唔会有啲即系我举例咁消防员咁嗰类嘅翻工时间，你即系话又话翻一放二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呢啲嘅翻工时间，你真系要问清楚。 冇错， 会唔会系今日翻四个钟，第二日需要你翻十三个钟咁样？ 冇错啦，又或者所谓嘅工时。佢有講日頭同夜晚，你又冇講，你唔知嘅喎、即係會唔會要翻夜間咧？ 嗱，即係聽過有嗰、那個係啦，翻 shift。咁譬如如果開頭佢冇講，可能一個啊，我淨係要你一個禮拜翻四十個鐘，但佢冇講，佢從來都冇講到明究竟你翻日頭定夜晚嘅喎。咁、變咗，就算你可能喺 interview 有機會你見嗰個老闆曾經有傾過，但係咧我哋永遠嘅嘢都係去睇翻個合約嘅。就算有啲咩爭拗咧，最後都留翻份合約去拗嘅。所以呢樣嘢要睇清楚啦。係啦，咁另外可睇完時間啦，咁啊睇下啊，通常講下時間就講錢。钱啦，咁啊讲紧钱要睇下究竟佢点样写啦。有啲公司会出可能十三个月啦，有啲公司就冇十三个月嘅。咁究竟你写可能通常就 系 基本 唔会十一个月噶嘛？ 咁梗系唔会啦。你做完嘢每个月都要出粮啦，呢个法例规定咧，做完一个月点咪要出粮嘅。咁但系问题而家好多时唔同嘅公司有嗱，我话嗰啲十三个月，有啲可能做开十三个月，可能你转咗公司后咧，佢同你讲嘅月薪，佢未必会俾十三个月你噶。到時去傾人工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話叫年薪啊，成日都話叫年薪，你不如睇下究竟佢同你傾完嘅年薪，佢係除十二定係淨十三啦。首先本身呢樣嘢要喺面試嘅時候已經問清楚，問完之後，好啦，我當喺面試嘅時候，通常佢會出 offer 俾你嘅時候，會口頭上同你講噶嘛，先簽約噶嘛，記住要對翻個合約係咪真係咁寫。 係。 好啦，咁就算十三個月糧咧。都要睇清楚究竟佢點樣去俾你喎。話就話十三啫，咁但係譬如你第一年你入去，你唔係翻足一年噶嘛，即係你唔係一月一號翻到去十二月底嘅。咁如果你中間入嘅時候，一定係按翻個比例去計翻。咁但係都會有點樣按比例嘅喎，通常公司會有條款嘅，要問清楚。咁一定係譬如睇個比例係點樣去計法啦。係啦，咁呢啲要問清楚，唔好到時個個十二月底當個個月有啲有十三個月嘅時候，可能你冇，又或者你以為有嘅時候，原來呢間公司係冇嘅，咁就唔好有呢一啲嘅誤會啦。 係啦，希望個個都可以出多啲糧啦。 係啦， 經濟好嗰陣時候，有啲做飯咧，即係出十五個月、二十個月糧都聽過啊。 再多啲都有啊。係 啦， 冇得恨嘅，努力啲啦。咁但係真係要好小心要即係其實唔係話呃嗱呢啲嘢冇得呃嘅，去到合約咧就係你情我願。咁啊，點解要小心啲去睇？就係要 check 清楚，究竟同你當時即我嘅建議就係、是，就算你睇完，最緊要唔明，一定要問翻清楚，同翻嗰陣時口頭上合，即叫做同意咗個條款，去問多一聲冇壞嘅。咁如果啊，仲有頭先講啦，假期，假期咧。要入面喺個入面喺個合約度通常都會講嘅，會記得係假期。咁但係咧，我哋知道香港有銀行假、勞工假，亦都有啲唔同嘅假，有啲唔同公司有唔同。而家興咗講一啲僱員福利啊，有唔同種類嘅假㗎、可以好多 事產假， 好多項目㗎，即係我哋有啲叫做即係叫做 公司周年紀念，又可能會 即係又或者係啦，即係有唔同名目嘅假，但係就叫做 group 埋咗一齊，可能有個數點樣去拆咧？合約未必有講得咁清楚嘅，通常就叫你去睇翻個員工手冊啦。咁呢個就係問翻，一定要簽約時候問清楚 HR。如果入邊係好 tricky 啊，好分好多個細節咧，我建議咧最好係用 email， 用一個即係書寫形式去另外當係附加一個嘅溝通，去 support 翻，去支持翻之前去同意咗嘅。係啦，合約未必寫得好清楚，通常合約唔會寫得咁清楚嘅。 係咪即係？唔寫得咁清楚，係咪方便 公司 魚目混珠？ 唔好咁講，公司冇咁嘅意圖。不過咧，方便佢哋去改變啫，係咪先？即係你寫得咁清楚咧，嗱，點解我又咁樣講？點解儘量有啲公司唔寫得咁清楚？寫得唔清楚係因為每一次一改咧，要雙方同意簽名嘅，咁就好大動作。唔寫得咁多咁方便啲嘛？嗱，即係方便營運嘅，即係我只會咁樣講。嗱，呢樣嘢要留意啦。最後咧，通常都會講咩啊？試用期啦，試用期長短通常就會三個月嘅。 試用期嘅人工方面都會寫低嘅。 通常都會嗱會寫，如果有通常就唔會轉人工嘅。如果有機會有唔同，亦都喺合約度寫得好清楚。一定要寫得好清楚嘅，係啦。咁另外就會講辭職嘅安排啦。咁辭職通常都會跟翻勞工即係嗰個僱傭條例啦。要點樣去做一啲通知期啊、代通知金啊，入面亦都要講低呢個強積金供款安排啦。咁另外啦，通常會有啲講緊福利嘅。但通常咧福利咧就你問我咧，好多公司都未必會寫。 嘅，頭先我所講嗰個原因㗎啦，因為公司嘅福利咧就好視乎公司嗰個嘅制度啦、經濟嘅環境啦、有錢嘅未必多啲咯。 福利會唔會調整？即係例如 會嘅，一定會嘅，會嘅。譬如講緊醫療啦、可能又講緊好多唔同俾員工一啲嘅福利，全部都講錢㗎嘛。咁每一年就視乎經濟啦，因為其實福利係唔係一定法例要規定要俾嘅。咁當然就係一啲係叫做吸引人才一啲嘅渠道啦。咁好景嘅時候就多啲啦，工作環境、公司環境或者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嘅時候就可能會少啲。咁唔寫落合約度咧，就係方便即係公司去做調整嘅。係啦，咁呢個係即係要留意。咁另外啦，最緊要咧，所有合約簽完咧，記住一式兩份嘅。因為一份要自己 keep 一份， 冇錯啦。真係有咩爭拗咧，就係睇合約去拗噶啦。 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嘅條款啊。唔明嘅。 一定問， 係啦，一定問。 問咗咧，最好就用email 或者書面嘅形式去確認翻。 哦，咁大家有保障啊。 冇錯啦， 有陣時唔係話特登要同人哋爭拗或者咩。 係啊， 大家有保障啫嘛。 又或者下手 HR 走咗，即係唔同咗，就好難去揾翻追索翻嘛。 公司見到你個人咁穩陣啊，即刻俾多啲嘢你做啦，係咪先？ 冇錯啦，冇錯啦。 好，唔該曬 Vince， 拜拜。 拜。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能清洗污点，最痛。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 歌曲嚟自连诗雅《小方言》啊，吓听闻龙虎榜先，转头晨光第一次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纯爱是不是发梦先至有的呢？ 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心多温柔，爱却很难，沉迷梦与想之间，无能力去辨认，无余力确定谁内疚。你躲藏，你追寻，让爱找到出口。 本地电影《幻爱》的同名作品，一个纯爱的故事，探讨是否虚幻才能够完全拥有。作曲编曲监制陈玉斌、林君辉，填词浩然。 仿佛佛有你伴随牵手，我有我已习惯荒谬。 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小尘埃幻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唔采取果断行动，疫情将会越嚟越差。又指好多国家正系朝住错误嘅方向前进。谭德赛话，部分国家领导人就疫情发出含糊信息，破坏公众信任，影响疫情控制。他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头号公敌，呼吁各国政府、领导人和个人尽自己力量切断病毒传播链。又指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都是要认真采取的措施。谭德赛警告，在可见将来都难以回复昔日的生活方式，又强调无论一个国家处于疫情哪一个阶段，采取果断行动永远都不会太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五时，位于吕宋以北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以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轮选，经已完成。 私分美美唱，你哋会俾几多分啲入选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嘅小广播员啊？ 个个啲声演细胞都好活跃，佢哋个个都100分。 成功入围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嘅小朋友，个个都满分啊 ！Very good。 温馨提示各位收到通知嘅小朋友， 记得准时出席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啦、 啊！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胖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因为咧七点过后晨光第一线咧就分途广播。 系啦， 第二台先会有听到我哋嘅声音， 最靓嘅声音。 系。 系啊， 普通话台嘅声音到靓， 到靓， 因为用普通话讲噶嘛，系咪？我哋用广东话讲嘅声音咧都好听。咁喺呢个时候咧，迎接大家嘅咧，除咗之前已经做咗一个钟头开咗工嘅小白之外咧，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嘅加入啦。大家好啊！咁今天咧嚟到呢个星期二咧，又有啲咧即系新嘅安排啦，政府推出啦，寻晚就讲啦。好多咧都會係由聽日星期三開始實施，其實即係由今晚嘅半夜十二點就已經開始嘅啦。咁其實老老實實咧，有一啲嘅政策咧，依家推出啦，譬如話黃昏六點後，到第二朝嘅清晨五點，如果冇記錯 嚇，係啊，我都記得。 就堂食啊啲食肆 就唔準啦， 就唔準㗎啦， 係啦。 要是外賣咁樣，咁啊令我諗翻起，其實喺外國咧，我哋都有分享過啦。因為聽到有好多香港人移民去嘅温哥華嗰度咧，都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疫情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食肆係全部只准係外賣、 哦、 就唔俾堂食嘅。咁嗰陣時都有聽到一啲嘅當地嘅人士咧，啲華人都有表示就其實都覺得。啱嘅呢一個安排咁，咁佢哋都一開始其實已經係全部只可以係外賣啦咁，咁啊依家變咗我哋咧就黃昏之後咧到第二朝咧咁就要外賣啦，唔准堂食啦。咁呢一個都明白咧，對於好多啲食肆啦做飲食業嘅朋友嚟講咧，一定會好頭痛噶啦。 係係 不過而家變咗有個新嘅現象出咗嚟係咩咧？我哋以前就堂食同外賣咧，嗱外賣價錢咧仲要收埋你啲飯盒錢咁樣外賣加一。 而家時代唔同， 而家唔同咗啦。 外賣啊，尤其是你外賣自取有折頭啊嘛。 係啊，外賣自取有陣時八折八五折啊， 係啊，鋪頭自己㗎。七五折都仲有啊。 係啊，真係唔同曬。而家反而做外賣咧，個價錢真係仲平咗。 不過你諗下啦，如果當新階段實施咗之後，即係而家好快啦。一日都唔夠嘅時間就要實施啦。咁咧呢一個嘅情況咧，就會變咗係原本喺鋪頭度幫手嘅嗰啲樓面咧。同埋洗碗嗰啲應該冇碗洗啦嘛， 係啊， 咁就係咪即係啲人手多咗出嚟就可以幫手去做送外賣呢？如果係送外賣嘅話，咁你又唔知道本身嗰啲員工佢又中唔中意去送外賣嘅喎？嗱，如果大家一班夥計同老闆一齊齊心嘅，最緊要有生意做啊㗎，咁就大家冇所謂，梗係幫手啦咁。但亦都可能，如果你係真係冇講明嘅，開始入職嘅時候，佢可能真係唔中意周圍去， 又或者佢真係唔識路唔識街名。 而且如果周圍去嗰個員工，佢係咪亦都需要個防護裝備又要有翻上？因為佢周圍去啊嘛，佢本係諗住喺個鋪頭裏面嘅啫嘛，即係可能佢嗰個嘅啲洗手液啊，佢嘅口罩啊等等嗰啲嘢咧，又會更加需要。多啲諗一諗喎， 同埋近啲換喎，可能真係要。 咁變咗就如果呢一方面咧，啲員工肯幫手，就去轉做呢一個送外賣嘅幫手，咁就應該個生意希望可以做得住啦。 我哋都希望大家咁多位老闆頂得住啊。 好，咁七日。希望呢個關鍵七天咧，能夠係將個疫情咧係稍退啦，起碼係控制得到再退埋落嚟嘅話，咁大家七日後咧就再次咧就慢慢逐步咁樣去恢復咧，咁希望可以過得到呢一關啦，又 一齊努力加油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喺度，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小白。 系点啊？有冇帮衬下外卖咁啊？过去呢半年 少噶，我都系中意自己煮嘅。 你系中意蒸噶嘛？系咪啊？ 蒸煎都中意嘅，但系中意自己屋企煮咯，系。 咁啊，你冇问题啦。 咁讲咧，外卖多啲都好啊，等人哋有生意 做。系啊，我又多咗好多外卖啦，真系。因为我都发觉做生意嘅朋友咧，食肆咧。佢哋啲外賣嘅選擇啦，同埋係嗰個闊度咧多咗啊！即係以前咧，意思即係話咧，以前咧可能係樓下嗰 嗰條街咧先至話肯送啊，再隔一條街嗰個已經話唔送啦。係 啊， 係 啊。 但係依家咧都唔係咁話啦。 系，同埋而家啲款難做，款式多咗好多。你以前细个边度唔使细个，前排你都唔会谂火锅可以打，即系火锅可以 外卖 外卖翻屋企啦，系咪先？ 啊，咁大家可以多啲唔同做生意嘅方法。 系啊，同埋外卖有折头咧，可以悭翻钱。 系啊， 咁啊，屋企煮啊当然好啦，嗬。啊，咁啊，各色其色啊。不过路面上嘅交通咧就冇咁多选择噶啦，系咁嘅啫。请阿 Peter 讲下 嘅呢条路行唔行第二条路？ 系 噶，听我哋最好就系咁样啦。 好啦 ，OK， 咁啊，讲俾大家听啦。较早前咧有交通意外，好彩好快就清咗啊。就系屯门嘅镇环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大方街咁啊，好彩咧就清咗，咁交通就回复正常啦。咁而家咧因为唔需要翻学啦，路面少咗好多车都系。咁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咧慢车少少嘅啫。 其实咧我由寻日咧我系。起身翻工嘅时候咧，而家又谂啊，系、哦、今日开始，寻日星期一嘛， 系 啊，好似有学校又唔使翻学咯，咁、 啊、 我就即刻咧就懒起上嚟，都再唞多十分钟先。 哇，懒嗰条筋咁快就出嚟啦、 啊，果然真系咧，嗰、那个交通系 顺 顺途 多，路面冇咁繁忙咯。我不过希望快啲繁忙翻啊，唉，不过过咗暑假先啦，学校就 系啱嘅，咁啊。在交通方面就是咁多啦， 系冇错。 好，唔该晒 D D， 好噶。咁啊，天气方面我哋要麻烦阿 O 嘅。 早晨啊， 麻烦啊，早晨盼嘅，早晨小柏，早晨咁多晨光听众，小柏早晨。 好啊，交俾阿晨光 O 记。 系啊，你好嘅， 新名 晨光 O 记。 偵測一下，偵測咩咧？個天氣先啦。喂，今日咧，喂啲雲咧又唔係好厚喎，咁意味住啲咩咧？個太陽咧直超射落去嗰大地嗰度啊，咁啊。哇，非常熱啦，已經 係 射到正啊！咁啊，薄依依嘅雲，估計咧，即係今日晏晝時間咧，都係超級藍天同埋超級大個太陽啦。今日天係要查下防曬，因為咧，基本上厚少少嘅雲啊，我而家喺個天空嗰度都根本睇唔到啊，唔止九龍呢一邊，香港嗰邊直情萬里無雲添啊！ 咁、其實就好靚嘅天色嘅， 係啦，天係靚嘅，不過我哋今日放假就再靚啲咯。如果你係翻工咧。心情就未必咁靚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啊，咁啊翻工翻工咧都要注重呢、這個防疫意識啦，咁啊其實都有啲新嘅措施去頒布啦，咁啊公共交通工具咧大家都乖仔啊嚇，戴翻個口罩啦，注重社交距離啦，呢啲都係緊局嚟㗎啦，咁啊書展咧就要停喎、哦，咁但係問下咧彭爺同小白，書展停咗，有啲咩仲可以做咧？喺朝頭早 要特別朝頭早添啊！ 是啊，关书展事噶。 朝头早可唔可以听下我哋有冇啲咩关于书展嘅另外一啲安排啊？本来咧就我哋都仲会有呢一个嘅贸发局热线啦，可以介绍下嘅。咁但系都因应呢一个新嘅安排咧，咁我哋就留待稍后啦。日后咧我哋再有啲 update 啲嘅消息，再话俾大家听咁样咯。 咁啊，书展就延期啦。但书展筋骨就唔使延期喎。 哦，原来是这样的，是不是啊？ 哇，花月计那里书展筋骨做下早操啊，晨光 morning show 咁样都得喎。 原来系 书展参观咧就唔得啦，书展筋骨咧就可以 系啦，啊，朝头早，轻松面对少少啦，唔系叫大家即系个心情保持轻松，但系都要谨慎面对嘅，系啦。 唔系嘅，有一个轻松嘅心情咧，点都好过有一个放负嘅心情嘅。 系啊，如果日日 成日都 咁样， 系咯，嘈嘈闭咁样，有乜用咧？又搞到身边啲人都讨厌你啊！ 系啊，千祈唔好咁样啊！ 系啦， 要身边啲人中意自己咧，多啲搞 get。我自己覺得， 真係中意你啊！ 我覺得書展就筋骨啦， 淨想伸你一腳啊！ 好啦， 唔該曬啊！好，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啊，小白。 好，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天晴酷熱啊，最高嘅氣温哇34度添啊，最高氣温睇到個34都熱啊，吹微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係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噶。而家29度，相對濕度 81%， 酷熱天氣警告梗係陪住我哋啦，而家係咪？ 係。咁至於咧，我哋現實中就停課啊。 係啊。 但係我哋喺呢一個晨光大學當中咧，就永遠不停嘅。 啱啊！大家上堂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啊！今日嘅晨光大学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当然要讲下哇，疫情咧又严重翻啦吓。总之咧，大家就注重个人卫生啦，保持社交距离啦。咁喺屋企如是，咁啊多啲留喺屋企。咁如果你话喂住紧嗰个屋企比较细啲，冇乜咧outdoor area 或者嗰个环保露台咧，真系够咧一个。人企嘅啫，企多个人咧都危危乎嘅话咧，咁就唔好咁做。但系有啲朋友咧，中意买楼咧就买埋啊，地下嗰度，咁啊连埋个叫做平台一齐买嘅咁样，咁啊有阵时有啲平台咧又同个泳池接壤咁样，咁好正啦。咁但系咧喺买楼嘅时候啊，如果个上一手嘅成交就系话啊，唔止有个单位噶，出边嗰个平台咧仲可以俾你咧闲时烧下嘢食啊，晾衫啊。种下盆栽啊，咁样咁啊，听落就好正，但系咧，系咪有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咧？喺买呢一类嘅单位嘅时候，咁啊，交俾阿 Joyce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咁咧，其实咧，如果新楼啦，即系你买平台啦，咁通常都入契嘅。咁同埋咧，平台咧，好多时佢哋设计咧，新嘅设计咧，就唔会咧有啲水渠啊，或者有啲维修嘅部分啊，会喺出边咧，即系管理员咧，要即系经过你哋屋咧，要入去嘅。因为其实咧旧式嘅平台咧，好多时咧，即系譬如水掣啊，或者各方面嘅即系措施咧，就会喺平台以外嘅，就冇设计一个另外门口嘅。咁当然啦，新楼就冇呢啲现象啦，咁就会好好多咯。咁所以反而咧，我系即系同一啲朋友系买一啲旧楼连平台嘅单位，这个就要注意啦。咁同埋咧，平台好得意嘅，有時有啲平台佢又唔准你間翻個圍欄嘅，咁如果唔間圍欄咁點咧？咁樣咁其實當然隔離就未必行到入嚟嘅，咁但係最主要咧，佢哋有一個咧，即係可以即係逃生門咁樣啦，又或者嘅工作門啦，咁啊管理員咧出出入入咧就可以行得到嘅，咁呢個又要留意翻。咁同埋咧，平台咧有啲就好多夥都會有平台嘅，咁其實平台與平台之間咧有個別咧，我哋有睇到咧佢哋嗰個圍欄咧又好。好矮嘅，又唔准你增高嘅，即系话咧，你其实个私隐度咧，你喺行出去啦吓，最紧要就即系着翻好衫啦，系嘛，好着诶睡衣啊，或者啊太过自由咁样，咁出去嘅时候咧，咁啊隔篱啊就会即系望得到噶啦。咁因为尤其是一啲新楼嘅平台啦，佢哋讲求个设计啊，同埋和谐咧，好多时就用啲玻璃啊，咁啊大家都系玻璃与玻璃之间嘅，咁其实就。好容易望到啊，咁同埋如果平台亦都留意翻楼上啦，即系嗰个杂物啦吓，旧楼会多啲，如果新楼嘅话咧，我都有时啊见过咧，就有一嚿半嚿咁啊，唔知但系喺高空。即系有啲嘢会掉落嚟嘅，咁呢个就要注意一下啦，即系睇下会唔会用翻填缝啊，又或者呢、這个就要讲彩数啦，因为你楼上嗰个品行咧就绝对影响你嗰个平台嗰个洁净度啊，咁亦都咁讲啦，而家呢段时间啦，即系咁样嘅疫情咧，即系要唞一啖新鲜空气咧，其实即系都困难啦。咁啊，买平台确实一个几好嘅即系多咗个好大嘅空间。咁不过咧，有个别平台就对住咧人哋嘅后巷，又或者人哋嘅冷气机槽。咁如果买全新楼嗰啲咧，其实就冇得即系预计嘅啦。呢啲确实啦，即系有某一啲嘅楼盘啦，虽然即系好华丽啊，好靓啊，咁但系去到平台嗰个位咧，就咁啱，即系咁啱啦，即系。都唔係差嘅，但係就正正對住人哋嗰個冷氣嗰個後機房啊，咁變咗即係夏天嘅時候啦，咁佢開著冷氣咧，你就可能有啲熱氣啦，就熱上加熱啦，即係除非你個平台整個自己嘅小泳池仔咁樣啦嚇，咁啊冇乜所謂啦。 哦，即係小朋友放水嗰啲泳池意思 啊？放水啦，係啦，嗰啲即係吹泡嗰啲。咁即係嘅話咧，就我哋有時睇樓都見到啦，哎呀，啱啱對到正喎。咁呢個就冇辦法㗎啦，始終香港嗰個環境就比較密集啲，咁即係嗰個 景唔好话景观啦，咁就算你话哇，我望嘅嘢一定要一望无际，前面冇其他楼咧，其实好困难嘅。咁所以买平台最紧要望下前面咧会唔会有楼啊，好近啊，咁因为如果咁嘅话咧，就要小心啦。啊，呢个平台其实买咗翻嚟咧，即系嗰个使用度啫，都未必好啊，或者好高咯，咁样咯，系啦。 咁啊，转个角度讲埋个 resale value 啦，其实有平台嘅单位咧，喺二手卖翻出去嘅时候咧，会系值钱啲啊，定还是系相对其实有啲朋友仔嚟讲咧，哇，有个平台反而仲多样嘢烦，仲要清洁啊，仲要打理，其实即系当有阵时啲单位依家今时咁样开积已经细噶啦，讲紧个平台仲大过入边个开放式嘅单位。真係有啲盤係咁噶，今時今日新盤嘅世界入面咁樣，咁究竟作為接貨嘅買家或者作為咧想出售嘅業主，兩邊啊喺個價值方面點去分析呢？ 一般嚟講咧，就如果多咗平台咧，咁佢哋就稱之為特色單位啊。咁點解咧？凡親咧就同上邊啦，即係二樓至到幾十樓嘅層面咧係唔同嘅，佢哋叫特色單位啊。咁變相咧，某程度個價錢咧係會高啲嘅。咁當然啦，亦都咁講啦，入息嘅平台咧，其實佢比上翻佢嘅樓價咧，其實係可以多大概就成半至兩成到啦個股價。咁即係話一個物業，如果咧佢係500万嘅，咁其實咧有埋平台，佢就要去到580至600万左緊啦。咁變相咧，即係話有個平台咧，你買翻嚟其實肯定啦，已經係貴咗噶啦，因為本身佢係有個即係可用嘅面積啦。咁賣出嘅時候就更加添啦。咁當然到一啲買家啦，真係想買啲有平台單位啦，其實都係留意翻之前嗰啲即係主要事項啦。因為始終咧買入嘅時候咧貴就肯定噶啦，貴啲。咁但係咧有咩嘅情況啊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就不能改變啊。即係變咗咧，有試過有啲平台咧係買嚟冇用過啊，就擺雜物。即係我見過有啲係咁樣啦。咁當然，如果啦，你有養寵物嘅，咁其實咧有平台就會好啲，因為即係確實我見過有啲屋咧，其實即係得個兩三百尺，個平台可以有500-600尺嘅，咁你俾即係寵物跑步啊，即係都唔錯啦。 其實都係匪夷所思啊！個平台有成300-400尺，間屋先得196尺， 係啊， 真係拗曬頭啊！呢個就係香港幾古怪嘅一啲開積咯，或者。你想不明白發展商的動機是在哪裡、啊、真的。但是很多時候個平台呢他又當半賣半送給你的、哦嗯、他又不是真的即是計足那麼多錢的、哦、這樣所以真的不知道、對於業主來說是著數還是對於發展商來說是著數的時候。 是啊，因為有時候他連接了一些公用地方呢他就說、這裡是給你啦、嗯、當然所以剛才就是我說的說公用地方呢就管理处可以入去那个现象出现了，所以很多细节啦，到时真的看完楼呢就最稳阵，如果买新楼呢就搏一搏啦，是啦，即是自求多福买了个即是极度好的平台咯，就是这样啦。 买新楼呢得十秒时间想的啫，那个十秒如果你想得掂就买啦，想不掂就不要买啦。我是咁建議嘅，雖然喺呢個房地產界我並不是權威，但係我覺得你嗰十秒你諗得通你咪買咯，十秒諗唔通你又唔好買，因為真係得十零秒諗嘅啫。其實去到嗰一刻畫嗰個格仔，即係畫嗰個單位嚟講下咁啊，抽個新盤嘅朋友你絕對明白或者知道啦。你見到疫情又火紅火熱啦。楼市依然火红火热嘅，继续爆飞啊吓！咁啊，无论上个礼拜讲嘅油塘茶果岭嗰个都爆咗六倍几上去啊吓，即系个超购率咁样，都要听实呢一个环节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我哋下个星期倾啩，拜拜， 好，拜拜， 晨光大学。

四位荣获奥斯卡提名的荷里活巨星走访世界各地，追寻自己祖父母在二战打仗期间的非凡故事。第一集《山火驿动的心》女主角海伦娜·保咸卡特， 在德国由纳粹党所煽动的反犹太情绪，很快就威胁到我公公婆婆的人身安全。 到底战争怎样改变她祖父母的一生？历史二三事之海伦娜祖父母打仗的日子，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啊，嚟到7:36啊吓，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喺今朝 sport 到你之前啊，同听众睇睇今日朝头早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今日啊，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今朝 spot 到你啦，话哦喺度。 早晨，小白。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先替啊曼城嘅球迷们开下心先啦。系啊，因为咧佢哋上诉成功啊，吓下届咧可以啊继续踢欧联。咁当然啦，之前有一个考量就系话咧，曼城如果今年攞到欧联冠军，下年都有机会冇得踢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依家曼联攞咗曼城攞咗欧联冠军嘅话咧，下屆咧繼續有得玩啦！ 如果而家曼城啦，今年攞咗冠軍嘅話咧，另外一邊雙都係曼切斯特城市嗰隊波咧，就唔使哭波桑啦，因為佢哋尋日夜晚咧啱啱嗰場波咧就俾人踢到平咗手啦，咁、 哦、 啊失分啦， 咁 啊跌出前四啊，當然係係咪先？即係仲都仲未入前四啦。咁啊，如果曼城有得踢歐聯嘅話咧， 就多一個 quota 啦。 係啦，咁啊變咗咧，佢哋就冇乜運行啦。但如果曼城攞冠軍嘅話咧， 係啦，就可以多一個席位， 冇錯，就多一個席位。咁啊，曼聯 有機會啦。 我諗費Sir估都估唔到，而家要都幾睇曼城有少少想佢捧杯添喎。 係，其實咧睇翻曼聯咧接住嚟嗰三輪賽事咧，包括啊作客對水晶宫主场对韦斯咸咧，呢啲都系相对较弱嘅球队啦。对最后嗰关难过啊，最后嗰关咧就系对李斯特城啊，因为李斯特城自己啊本身都想争前四噶嘛，咁啊唔会咁容易咁样放过对手啦。咁啊前四咧可以话系打甩比嘅咁样啊吓。 而家头四位啊，唔可以话头四位，头五位咧个积分啊，利物浦当然第一啦，系咪？曼城啊第二嘅， 系 第三四五咧关键啦，第三咧车路士60分， 系 第四啊李斯特城59分，喂曼联都系59分， 系啊，大家即系相同嘅分数啊，联赛榜入边，咁睇下之后嘅赛程系点啦。暂时睇到最容易打咧，就系曼联噶啦。其实曼联最有机会攞前四，因为李斯特城咧要对咩咧？对热刺同埋对曼联啦。咁啊，车路士咧要对利物浦同埋对狼队。 但 系热 刺都无欲无求啊嘛，而家。 是啫，是啊，但是他对曼联那场是硬仗来的啦。总之一是李成一是曼联的啦，我觉得啊。咁啊狼队亦都真的踢得好，上场球赛3-0呢轻松扫落对手啦咁样。咁啊狼队有一定实力在当中，而且对的对手都相对较弱啊，譬如对班尼啊同埋水晶宫啦。咁啊讲多少少，喂你哋头先讲咗好耐喎，喂曼城上诉成功系乜嘢一件事啊。咁如果你冇跟开呢一则嘅体坛大事件呢，同大家呢复述一下先。 先。咁啊，曼城咧因为违反咗啊，早前违反咗呢个咧财政公平条例啊，就俾咧欧洲足协咧就判罚禁止参加咧未来两届嘅欧洲赛。咁啊，有最新嘅发展啊，咁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啊，简称咧呢个啊 CAS 咁样吓，咁啊，推翻咗咧欧洲足协嘅禁赛令。由于咧曼城咧已经稳夺咧今季啊英超嘅亚军啦，意味住咧可以出战咧下届嘅欧联啊，并且由原本咧罚3000多万欧元咧减到咧1000万欧元嘅啫。 佢啲律师团队都好叻嘅。 系啦，咁当然咧，即系有啲朋友咧就出嚟讲话，喂，其实咧你嗰、那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咧都流流地嘅，你根本冇能力咧去制裁一啲富豪球会咁样。咁讲紧曼城嘅富豪嘅球会啦，系咪？有啊，油王。由王家 金主啊 嘛，咁所以咧就出现一个咁嘅情况。不过我自己咧真心都替咧曼城嘅球迷咧系高兴嘅，咁同埋咧唔使啊星散啊，咩叫星散咧？即系球星散开了啊。睇翻啲合约先啦，嗱，哥迪奥拿咧呢一位咧计算精密嘅领队咧，其实合约到期咧就系2021年嘅啫。咁即系意思就是下年 嘅啫。 咁啊，仲有其他嘅球星咧都。接近好快就完約，包括咧都係2021年啊完約嘅阿古路啦咁樣啊，仲有咧奇雲迪布尼啦2023年完約啦，咁啊史達寧啊同埋咧貝拿杜斯華咧都係啊2023、2025年咧就會咧分別完約噶啦。不過我自己覺得睇曼城踢波咧係一種享受嚟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咧呢一班球員頭先講嗰四個迪布尼啊、史達寧啊、斯華同埋阿古路，其實隔咗2-3年以上，佢哋嘅默契咧。是相当出色的。 是啊，打下眼色就自己懂得交高波、低波定是地波。 是啊，同埋他们已经习惯了阿古路那种几毒食的打法呢。 是啊， 即是推推推射呢。 成队都知道你俾他啦。你俾他跟住呢他搞掂。 是啊，他搞掂。就算他搞不掂呢不会太离谱，除非那天状态很差咯。咁但是我只是觉得哇几好喎、啊。即是他们找了个 formula 出来嘛。有些球队呢就是有些球员呢隔了2-3年呢全无默契嘅、即係一个眉眼呢抛一个眉眼呢其实都唔知道对方係应该走位呀、应该传波定还是应该射球呀、 所以通常交失咗之后呢就会有啲嘅片呢就喺度见到佢哋喺度倾偈啦。你头先打眼色喎、我打眼色叫你走左边呀、你走到右边。 係呀，咁总之呢几位球员呢我自己眼见呢真係冇乜投诉嘅，可能真係有默契喺度啦。同埋我头先都讲啦，其实英超呀个个都系名帅嚟呀，高普固然只系叻啦。哥迪奥拿 咪系咯， 巴塞喎、人哋教过， 咪系咯，巴塞嗰阵时王朝嘅时代就系哥迪奥拿。 系啊，我自己都好欣赏哥迪奥拿呢一位领队，同埋佢往往喺球场上边咧唔会太猛整嘅，即系佢嗰种教波方法又安静啲啊， 好文火嘅感觉。 系啦，虽然佢冇头发，但系佢几似一个 model 嘅，我自己觉得。你觉唔觉得？好典型嗰啲欧洲嗰啲 model 咧，着件正式 T 啊，有条窄脚裤啊，戴只名表咁啊，去开工啊，战术版都唔多罗嘅咁样，几有趣啊！我自己觉得咁啊。总之曼城嘅球迷就 happy 啦，咁啊 happy 好紧要啊，依家係啊保持住开心啊。咁啊有啲朋友呢继续都系 happy 嘅，咁啊讲緊呢 F1 方面啦，我都有继续睇下呢个 F1 呢，就有呢、這个咸美顿啦，咁啊一放到尾呢扬威啊，尾场嘅奥地利站，咁啊奥地利赛咗两场啦，咁啊系时候走路啦，咁啊唔再喺奥地利嗰度比赛啦，再去下一站嗰度。嗱，一级方程式呢，咁啊奥地利站呢上演呢就背靠背啊，第二击啊吓，咁啊头位起步咧，6届世界冠军咸美顿咧成功摆脱咗啊，上一站咧失落喺前三嘅阴霾，咁啊领先嘅优势咧去到保持到最尾啊吓，咁啊以1小时22分50秒到嘅时间咧就冲线啦，相隔咗3年咧，再次喺奥地利咧攞到冠军啊，赢到咧个人第85场嘅职业冠军，咁嘅距离咧德国啊老车神啊舒密加保持嘅91胜咧，咁啊其实就争6场比赛嘅啫，估计咧阿舒密加嗰、那个叫做纪录咧一定会比啊咸美顿咧去冲破得到噶啦，咁啊 F1 咧下个星期日咧就会移师去匈牙利嗰度进行啊吓，今季第3场嘅分站赛啦，咁啊唔知咸美顿系咪 繼續可以發威啦，定還是佢嘅隊友咧？咁啊，又可以挑戰一下咧，夏美頓嘅霸主地位啊！咁啊，中意揸車或者睇呢個一級方程式嘅朋友仔咧，又可以留意翻啦。 嗯，咁啊，留意埋 NBA 方面啦。咁啊，NBA 嘅火箭球星啊，韦斯布鲁星期一就宣布咧感染咗新型冠状病毒，哎呀，系啊，确诊咗吓，咁啊，佢喺社交网站嗰度就发放呢个消息啦，就话到啦，佢喺跟随火箭出发啦，去呢个奥兰多之前啦，咁啊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嘅反应，咁啊佢而家身体就冇咩唔妥嘅，咁啊正在隔离啦，咁啊希望快啲好翻啦，咁啊都呼吁大家咧咁啊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同埋戴上呢一个嘅口罩系最紧要啦吓，咁啊最后亦都望埋咧就系、是、喂皇家马德里最快星期四 系攞冠军 系咪？系啊，就攞冠军。其实睇翻佢即系重启翻呢个比赛之后咧，踢咗九场波，系赢晒，咁啊而家咧只要再攞多两分，咁啊佢就有机会咧喺西甲嗰度咧就封王啦。啊，咁啊今届嗰个最后嘅盟主系咪真系佢咧，定还是最后巴塞会上翻上嚟咧？应该 唔会啦，应该唔会， 因为踢咗36场，而家争四分， 系真系好难啊！真 系， 同埋你又阿沙治奥拉莫斯又出翻嚟咧， 系啊， 咁你可攻可守，又多一个士兵可以用啦，即系喺战场上边。咁你前边夏萨特啊、奔斯马嗰啲全部都 fit。咁样，咁你好难搞。始终今年皇马真系唔系一人球队，呢个咧由开季嘅时候，我同小白已经一路讨论啦。咁啊，反而咧巴塞嗰方面咧，都算系一人球队， 系太依赖美斯啦， 系太依赖美斯。 你谂下，斯朗离开咗皇家马德里之后啦，斯丹都好努力啦，去到调节呢一队，即系银河蓝队 啊。 咁啊，都见到成绩啊吓。咁啊，系咪真系需要巴塞今年啊要谂谂明年嘅部署咧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Simple walk to the corner store. Mama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be getting a call from the coroner. Said her son's been gunned down. Can you calm now? Tears in her eyes, can you calm down? Please, ma'am, can you calm down? But it rained fire in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a river of blood in the streets.Then came silence in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just another one gone. And they tell her move on. And she's stuck there singing,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And I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New job, new city, new her. Bright eyes, you would have been proud if you knew her. Flashing lights in the mirror, pull over, pull over.A couple nights in detention and it's over. Her whole life's over. They came marching in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carrying signs in the streets, crying eyes in the streets. But they heard nothing from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just another one gone. And the city moved on. We're stuck kissing it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I don't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Another dream lost.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And I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呢首歌曲咧，唔知系咪点俾巴塞嘅球迷，都唔知点讲好啦。Alicia Keys 嘅作品叫《Perfect Way to Die》。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俾咗啦， 系好，喂，时间差唔多到呢一个早上嘅七点踏十，已经踏十啦吓，七点踏十，咁啊系时候咧同大家咧即系听咗当去咗，即系听咗外国嘅消息就当去咗外国一转， 即系好似消失的地图咁咯， 系啦，咁我哋先去呢一个嘅睇下啲博物馆 好啊，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喺网路上面咧真系几好噶吓，开通咗呢个网络咧就大家咧真系可以周游列国啦，喺网上 系啊， 咁原来话咧英国咧有间博物馆咧就最近咧出现一个咧新嘅玩法。 嗯， 这个新的玩法呢就是呢好似呢我们在社交平台那里呢大家呢经常会整啲咩 challenge 出来啊、 哦、是 一些挑战啊咁 样。 好啦，英国有间博物馆亦都呢推出一个咁样嘅挑战、 嗯、 就俾佢啲同业嘅即係其他世界各地嘅博物馆嚟到挑战一下。最近呢佢出嘅呢个挑战呢就话边间博物馆嘅藏品啊个 pat pat 系最靓嘅咧， 有啲咁嘅嘢嘅咩？ 系啦，咁其实搞咩咧？原来咧意思即系话咧，佢就上载咗一啲嘅展品，佢哋嘅相片，咁、啊、就系咧只系影嗰个 pat pat 嗰个臀部， 啊、 然之后就将佢咧上载，咁嚟到去俾网民啦、投票咁。好啦，咁啊结果咧，譬如有嚟自呢、这个约克郡嘅博物馆咧、嗯，就上载咗一张美团照。 嗯， 呢张美团照咧就系、是、罗马大理石雕像嘅一张照片。 哦， 咁嗰个雕像咧，佢个臀部咧反而系其实系有一块咧嘅石咧系甩咗裂咗咁样嘅。 系， 即系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引起咗咧其他博物馆咧都愿意参与一起玩喎、 哦，几好玩喎、啊、呢、這个。 嗱，咁佢哋咧，于是影啲乜嘢咧？通常咧都系影翻自己博物馆入边，譬如啲雕像嘅臀部啦， 嗯， 又或者咧系一啲名画，可能个名画系全身嘅、 哦、赤裸咁样， 又或者系一个人像咁样，咁可以睇得到个臀部嘅，咁佢就影嗰个部分啦。又或者有啲咧係動物啊、昆蟲嘅標本嚟嘅，咁都影佢哋個pat pat 嗰部分。 昆蟲嘅臀部啊，有啲難揾喎，頭胸腹嘅啫嘛， 即係要好 close up 係咪？ 係啦， 要 super big close up。好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話咧，世界各地嘅都有博物館咧，係願意咧參與，可能真係悶得滯啊！喺、呢個疫情之下， 揾啲嘢玩 下。有好多嘅博物館咧，基本上都係閉館嘅。 係。 咁既然都冇嘢好搞啦，於是咪一齊參與呢一個遊戲啦，喺網上面玩啦。竟然咧，因為咁咧，成為咗咧網民咧係另類嘅網上博物館展覽欣賞會， 哦幾好！但係臀部欣賞會啊，呢個 係即係佢就係影佢後邊啊嘛，因為咁都幾特別嘅。咁雖然今次就話係邊個個藏品嘅 pat pat 最靚啫，咁但係跟住落嚟咧，佢會有其他嘅。一啲嘅挑戰嘅，譬如會問咧，係邊間博物館嘅展品咧最令人吃驚嘅， 哦， 最恐怖嘅咁樣。 呢、這個好玩啊！呢、這個想睇。 咁於是咧，又可以咧各自嘅博物館咧由 去接招啦。 系 咁啊，影下啦，咁啊睇下越嚟越多会有啲乜嘢咧？其他嘅 challenge 啊，俾呢啲嘅博物馆啦。咁呢一个其中一个嘅世界各地都可以参与玩啦。但另一个嘅有趣嘅故事咧，就发生喺曼谷嘅， 系 泰国嘅曼谷。嗱，咁啊，各位嘅养宠物，尤其是系有养狗狗嘅、 欸，我 系啦，啲毛孩嘅主人咧就可以听一听，兼且可能你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谂法都未定下，觉得自己嘅狗狗都一样咁醒目。话说咧喺曼谷咧，就有一位嘅狗主人咧，佢个四个月大嘅狗狗咧，就有一天咧。迷咗路，大家失散咗，只狗狗迷路，主人失散，咁啊揾唔到啦，主人，咁于是点好咧？喺佢好急嘅情况底下，即系好焦急嘅情况底下，呢、這个主人咧就收到一个电话，个电话咧原来系嚟自嗰、那个动物诊所嘅，即系兽医诊所， 系只狗都打俾佢啦， 就当然系个诊所打电话俾呢个主人咧，就话啊你系咪唔见咗只狗啊？你只狗咧嚟咗我哋兽医诊所啊咁样， 咁咧佢点样只狗仔？ 系啦，原来咧当日咧只狗仔失散咗之后咧，佢唔知道自己咁醒目，佢识得去翻咧呢一间嘅。獸醫診所，因為咧原來話咧，呢間獸醫診所咧都係佢個主人咧經常會即係定期帶佢去打針或者係做一啲檢查咁啦。咁、所以佢自己識得去翻嗰個獸醫診所，兼且咧。可能呢个兽医诊所本身有闭路电视啊，所以咧就喺个闭路电视嗰度咧，系有一个嘅片段咧，系后来咧就由呢个兽医诊所咧系上载到去啲社交平台俾大家睇，就系嗰个片段咧，见到呢只狗狗咧系即系企起身啦，挨住个兽医诊所嘅玻璃门咧，然之后喺度拍下拍下咁样。 哇！ 喂，人嚟啊，开门啊，系即系咁样嘅。 有冇醒得咁紧要啊？ 系咁，其实嗰个动作好多狗狗都会做啊，即系佢爬起身咧，拆。撳住，即係個前腳撳住個玻璃啫。咁、但係個感覺就好似佢喺度拍緊個玻璃門咁樣啦。咁啊，於是乎咧就職員見到啦，自然咧就係識得睇下呢只狗啦。佢可能亦都身上有啲牌啊或者證件咁樣啦，一 scan 啦，咁啊知道啊，原來係幫襯佢哋呢間診所嘅。咁亦都揾到個主人嘅資料，咁啊通知個主人咯。咁、呢個主人後來知道之後咧，都大讚咧呢只狗狗咧真係好機智、好聰明啊， 靈犬。 不过有一个位咧，呢、這、一个报道咧冇详细讲，我觉得好关键嘅就是、在于究竟呢个狗狗嘅主人同只狗狗所谓失散咗啊，喺边度失散呢？原来嗰间诊所就喺个商场里面，佢系失散喺个商场。咁其实个狗狗啊，就算佢唔识路或点样啊，佢行两转已经去到嗰个诊所啦，系咪？ 系、 哦。所以其实个关键就系、是。究竟个诊所同个主人同只狗失散嘅位置相距几远呢？我觉得呢个系关键嚟嘅。 大家谂下啦。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长长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 处所都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真对方诽谤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 有时呢啲动物啊叻起上嚟，真係好似童话故事入面嗰啲嘅宠物啊主角咁醒目嘅。一路做返李克勤格林童话。 够理解同尊重中国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嘅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同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干涉中国香港事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662点，跌1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87美元，卖出1801.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1，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35，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早上8点，位于雷宋以北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雷宋海峡，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2-3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交通意外咧，喺2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观景台啊。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观景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都是星河名居。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日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见到咩你会好开心？ 我只要见到佢就好开心噶啦， 我都系啊，成日都想揽实佢唔放。 点啊？你哋见到啲咩咁开心啊？ 虫 哦，虫虫虫啊！我都好中意韩剧噶，嗰啲恶霸嘛。你哋中意边个啊？ 我讲紧我只宠物丸丸啊， 唔系我只彬彬咋。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阿 Lu 加油爱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三年借我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借我。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是啊，不过如果你闻到那个面包有粟味呢， 咁就唔好食啦，咁就唔好食啦。是希望今日是啊星期二的早上呢大家食的面包都是香喷喷啦。是啊粟就唔好食啦啊。 点解无端端讲啲咁奇怪嘅嘢呢？ 是 因为我自己真係都试过嘅。 哦朝头早 都想搏一搏啊，有一次摆得耐得滞呢。 喂依家夏天真係搏唔过。 是啊都确系咁。 真的呢不是一个叔了，到时变成叔叔了、啊、叔叔的面包叔叔、 哎 啊、哎呀真的麻烦了， 卖面包给你那个男士就是面包叔叔 叔叔、啊、 就面包婶婶、 啊、为什么他叫面包叔叔的，因为他的面包真的叔的 你这样 笑话啦、哎、笑话啦之后就 好了、嗯、开心过了。今天呢来到这个7月14号呢， 是 农历就是5月24 号， 好敏感啊我自己啫，即係7月14就话。好啦，今天呢、這个日子呢，哎望下嗰个通胜呢、 嗯、 今日呢就话係適宜都系做啲祭祀啊、 哦、 结网啊、嗯、呢、這个我唔明系乜嘢喎，塞月。塞就是挤塞的塞啦，月就是冻月的 月。 啊会不会是那些呢以前啲、嗯、可能啊以前啊讲緊、嗯、可能农业社会啊。 是是是 好多啲譬如田鼠啊、 哦、 兔仔啊， 挡住佢唔俾佢出嚟， 即系佢哋可能会破坏农作物啦，喺度钻窿钻，但系嗰啲窿咧塞翻佢， 系啦，等佢 会唔会系咁咧？ 困住佢先，唔好走嚟走去。 呢个系我自己傻瓜嘅谂法。 我都唔知呢、這个，要考证一下先呢、這个。 喂，咁啊忌咩咧？今日话忌嫁娶喎、 哦，系、哦、啊， 忌儿晒，同埋咧就忌开市、哦， 开市都唔忌啊！ 我哋好快咧就会做一啲更加精 分析啦， 精确啊，算唔算精确咧？系唔可以咁形容，一个系用一啲咧更加系贴市嘅分析嘅方法，同、嗯、大家去讲呢、這个 系、 市场嘅动态嘅，咁啊，第一阵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就同大家分析啊。咁、嗯、啊，至于喺天气方面啦，阿 O，、 嗯、 今天嘅天气预测都不忘同大家听众咧再讲下啦。 好啊，彭爷，头先你话咧、嗯、通胜方面咧就系啊唔适宜嫁娶啦咁样。咁我自己都觉得系因为热得滞啊，即系你个新娘子咧上咗妆咧都融翻落嚟啊，系、哦、啊。 但系唔会话更加舒服咩？因为见到而家啲婚纱成日都好性感噶嘛。布啊， 开到落去肚脐嗰度系 咁啊，所以如果系大热天时，嗰个新娘应该凉快过个新郎哥。 个新郎哥咧就哇，成个架底都湿晒， 谂 都谂到啦。好，同大家咧睇下详尽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嗯，天晴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至到轻微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咧78%，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依家喺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有阿欧 响 住。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9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嘅主持有佢啊， 我系陈永业，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好嚟到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 要请埋我哋嘅嘉宾朋友出嚟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邓胜兴， 早晨 Kenny。是啊，同大家呢睇下，喂，隔晚美股呢原先升得好靓仔㗎，道指呢曾经啊升咗呢563点啊、但係呢就加州方面啊，美国嘅加州呢就要求呢各郡县呢即时停止呢室内嘅餐饮娱乐活动啦，咁啊嗰啲餐厅酒吧嗰啲都冇得开啦，咁啊喂拖累大市表现喎，咁啊道指即係收市就微升10点啦，咁啊原先嗰500点啊就蒸发做咁样，咁啊系啦，咁啊 Kenny， 咁啊港股方面有冇呢一个情况？因为睇到 跟随咧， 系啦，会唔会跟随？第二就系、是、啊，香港个疫情到依家相对严重少少啦，咁样原先有一啲即系睇翻好熱熱嘅板块，咁都有望有个复苏啊，或者炒翻个复苏，但系依家好似又要将条时间线再褪后少少，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而家即系其实个市同埋个疫情都系有所反复啊嘛，即系你见到阿特首都讲啦，疫情反复啊嘛。咁其实都可能大家都会预计之内嘅，因为始终个疫情方面咧，就一日系未有一个疫苗啊，或者系呢个系解药嘅话咧，都系可以彻底解决噶嘛。咁所以其实嗰、那个疫情有所反复嘅话咧，咁啲专家都有讲啦。咁所以个市况方面咧，其实你见到都会有咁嘅因素而影响，都系唔出奇嘅。咁亦都系解释咗点解其实啲资金咧都系。繼續都係一路都眷戀住啲新經濟類股份啊，或者係啲同網上相關嘅，因為始終呢啲咁嘅行業方面咧，受疫情再反覆嘅影響就會比較微啲，同埋可能會到時成為一個係避難所都唔出奇咯。咁所以變咗就即係調整我都會嘅，但係就唔需要，亦都唔需要話驚恐慌到話好似第一波嘅情況咯，因為始終大家都有咗經驗啦。第二就係話。其實都會做啲安全措施方面都會做得足啲嘅，咁即係會係好似之前咁樣好惡劣地擴散嘅機會比較低嘅。 咁如果依家咁睇，就算係話嗰個叫做市場嘅波幅咧，都係喺一個咧旺市嘅情況之上嘅波幅，有即係有升有跌咁樣。你睇到尋日港股都曾經上過26,000啦， 係啊， 咁所以都係其實悲觀極有限啦。會 因為錢多嘛，最主要其實喺過往嗰幾個月咧，即疫情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即係各央行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嘅呢個係放水嘅政策嘛，咁又再加埋啲係財政政策啦，最主要流動性多，咁再加埋香港就為翻 A 股咧 ，A 股嗰個市況就真係。比較理想嘛，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就算係反覆嘅，但反覆得嚟嘅話咧，都係叫做上算喺高位對邊。 係咯， Kenny 啊，喂，你覺得嗰10,000蚊嗰個財富效應咧，喺股市嗰度係咪都應用得到？我都覺得即係 有反應啦咩？ 係咯，我覺得有少少都有，唔多唔少都有反應。 你 冇 攞你自己嘅例子啊？ 係啊，有冇啊 ，Kenny？ 買唔到咩股票嗰陣就你 係咪啊？ 你買騰訊一定唔得啦， 係 買兩隻， 我諗都。有啲人都會咩嘅，即係多咗10,000蚊，我不如自己貼多10,000-20,000嚟到去買投資啊、買股票都唔出奇咯。即係其實係有幫助嘅，即係嗱，第一就係對零售啊、消費指導都一定絕對有幫助啦。即係就算你唔使曬10,000蚊，可能都使幾千啦。咁投資亦都會有嘅，但我覺得呢啲幫助就唔係好大，因為咧就始終嗰個數量都係有限。咁其實最緊要就係嗰個係即係央行嘅流動性嘅因素啦，同埋嚟自內地嘅資金。你睇翻而家。其實嚟自內地方面一啲資金方面仍然都暢旺啊嘛，所以導致港股成交方面都係非常之大嘅。 所以我都係建議政府再派，派到可以真係買到一手騰訊啊，咁就做到個財富效應。 好啊，阿歐、你去做特首咁樣， 我建議啫，建議啫，咁啊小市民啊聽到都開心啦。 嗱， 咁有錢派當然大家開心啦。 係啊， 其實都有啲建議就話一定要派錢嘅，我派譬如消費券，好似內地好多城市都派消費券嘅。咁你派消費券嘅話咧，就其實有一個定數效應，因為你一定攞去。 一定要消費佢噶嘛，係咪先？咁唔會話即係你儲唔到啊嘛。所以消費券咧，其實都係可以帶動到個經濟。 係，不過你講到消費券咧，又係有少少即係香港又係落後於人嘅，人哋嗰啲消費券啊，即刻就過咗落去個支付系統，嘟一嘟部手機係用得到咧。香港派消費券唔通真係好似大富翁咁樣俾張紙仔你，你攞住張紙仔去買嘢咩？係算啦，嗰個都唔好講字啦，個話題啊。 喂，咁都係講小市民未諗掂嘅時候，諗下啲小股民，因為可能小股民咧已經有買落一啲股票啊嘛。因為睇到就尋日嚟講咧，就一啲嘅舊經濟股份當中咧，就話啲汽車股咧都表現得幾好啊咁樣。咁啊幾隻啦，比亞迪啊、呢個吉利啊等等咁。咁啊呢一方面啲汽車股嚟緊有啲有冇更好嘅苗頭咁樣啦嚇？ 嗱，比亚迪咧，我哋几个礼拜前都讲咗咧，就佢你唔好当系汽车股嘅，已经你要当系科技股噶啦，因为佢而家咧基本上点解即系之前你见佢远远跑赢其他车股噶，就系因为咧佢系已经有一个研发自己嘅电池嘅能力。咁琴日就系话佢嗰个汉系列咧，就系、是、搭建咗呢个系新嘅刀片电池啊嘛。咁呢个刀片电池系自己研发嘅，同埋好劲噶喎，话。那個續航能力咧係600公里嘅，咁跟住咧0-100係講3.9秒，其實嗰、那個、即係 spec 咧個水準係拍住呢個 Tesla 噶啦。咁嗱、一部電動車咧就等於好似一部手機咁樣，佢個核心咧就係、是、個手機嘅芯片啦。咁、而電動車佢嘅核心就是電池啊嘛。咁、佢就而家佢個核心嗰個係產即係零部件咧。嗰、那個產品方面咧，佢都可以自己研發，甚至無咧可以供應第三方啊嘛。咁所以變咗佢已經唔係一個冚車嘅公司，因為過往嚟講，電動車可能你買採購電池翻嚟啊，採即係做摩打嚟到冚車啊嘛。 要靠人。 咁但係咧，嗰技即係嗰技術含量低好多。但係你而家電池係自己研發嘅話咧，咁、就唔同。第二就係個半導體啦，因為佢之前都講咧就話會計劃分拆個汽車半導體行業出嚟。咁、半導體又係而家汽車工業裏面咧係十分之重要噶嘛，你部行車電腦咧亦都係你嘅車嘅靈魂嚟噶嘛。咁、如果佢嗰個半導體都可以分拆，即係有掌握定嘅技術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當你嗰個係技術水平提升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嗰、估值啊，同埋個檔次就唔同咗咯，即係等於好似中心咁樣，當佢可以將嗰14纳米晶片做量產嘅，哇！你個股價咧就係完全係同之前係脱胎換骨噶嘛。 哇！咁而家比亞迪佢嗰、那個股份咧個股價咧都報成接近90蚊。係 啊，琴日最高位90蚊啊！你諗下，如果 係咪就係變 紅底股啊？仲要加上一樣嘢，係啊，股神巴菲特2008年嘅時候買。8蚊雞買嘅嗰陣時，係啊，咁依家90蚊啊，所以哇，巴菲特，如果你揸車揸足呢架車12年咧。你又有水位 啦！我唔理巴菲特啦，我估我而家谂我自己啫，成接近100蚊，我仲买唔买啊？真系咁样。 其实咧，你等于重复翻之前，好似头先你讲巴菲特嗰阵时，其实都未有电动车出噶，但系嗰、股价可以同埋估值方面咧，就哇升到你唔信嘅，因为比亚迪咧系一啲好概念性嘢，唔同我哋讲紧吉利啊、东风啊嗰啲好实在嘅，即系你买到几多车啊？幾多盈利啊？你就得到幾多估值嘅。但係比亞迪係啲概念性，同埋而家佢已經進步成為頭先講啦，係一啲科技嘢嚟噶嘛。咁我覺得真係破100蚊真係絕對唔出奇。我哋諗下，我哋上一次個零兩個月，個零月都冇兩個月啦。嗰陣時講嗰時都係講緊50零蚊啫嘛，40几、50蚊。依家你一倍以上啦， 個零月㗎咋？ 係啊， 係啊，唔係好耐嘅咋。其實佢講緊一個分拆半導體啊，同埋刀片電池嘅推出咧，都係好 咁快個咁快咁大個仔嘅， 一係系唔俾油，一俾就俾地板油噶啦。呢啲比亚迪嗰啲系咪先？咁头先话0-100，3秒， 经济股都系咁升得咁劲，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只微盟咁样。 系微盟 之前都系讲咗7个几啫嘛，你而家都13个几都有啦。 系啊，好夸张啊吓！咁啊，即系连唔升嗰只小米都翻翻去招股价，你就知道啦。即系嗰阵时招股嗰啲朋友好惊噶嘛，买完只股份，喂又话小米可以变大米嘅，点解？喂变 渣都冇埋， 喂跌穿招股价。咁样咁啊，喺小米都睇翻好少少啦，系咪 ？Kenny 而家， 嗱，小米咧其实都算好劲噶啦，讲真，因为你见到其实我哋都讲过去海外市场方面咧，印度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市场啊嘛，因为印度佢系而家排 number one 噶嘛，但系你知而家中印。嘅關係好緊張，大家都擔心，會有擔心可能阿爸買依個中國貨噶嘛？但係佢股價都升得咁勁嘅話咧，我覺得算係勁噶啦。咁最主要講都係又係啦，因為北水都係中意小米啦。第二咧就要留意啦，8月份咧 就恒指會檢討，好有機會呢就係話將嗰啲係同股不同權啊，呢個係第二上市嗰啲會加入去做成分股嘅，咁所以呢啲 ATMX 嗰啲咧都係熱門對象嚟嘅， 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好啦，咁最後講埋只港交所啦。喂，琴日咧就俾人削呢個目標價喎，咁啊逆市要跌喎，估唔到只388咁啊，係咪真係係咯？即係真係想問下 Kenny 係唞下氣啊？ 券商暢談係咪？ 係啦，究竟係一個已經升咗好多啦，有少少沽壓或者？都是正常的，咁樣去睇法咧，呢一個股份。 我覺得正常的都要唞下氣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個前景又冇改變過嘅。咁尤其是你睇到啦，就呢個係港滬深港通啊，就帶嚟嗰啲資金嘅流向方面咧，就持續係不斷增加，同埋個股越嚟越大啊嘛。同埋嚟緊講緊好多唔同嘅乜通乜通嘅 嘢。係啊， 咁所以變咗你嗰個肉。即係確用嘅情況方面咧，就會持續性嘅。咁所以我哋港交所咧嗰、那個，同埋咧冇第二隻股份係取 佢，佢獨市噶嘛。 港交所得一隻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就獨情況之下嘅話咧，我覺得唔使太擔心啊。 咁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咁我哋聽日再繼續傾好嘛？唔該曬你，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哇，你咪咁多薯片，唔惊热气咩？ 唔系薯片嚟噶，系印尼出产嘅木薯片，有冇食过啊？ 冇、啊，不过我知道木薯又叫做树薯，因为佢易种啦，包括耐寒，对土壤酸碱度要求唔高，只要土质透气咧就可以生得好好啦。所以近年被视为系热带地区重要嘅粮食之一。 木薯原产于巴西，后来在印尼、南美洲等地方慢慢普遍。现在印尼更加是全球盛产木薯的国家之一。不同地方当然有不同方法去食用木薯啦。不过绝对不可以生食的。 是啊，因为木薯本身具有毒性，生食会有中毒或者致命的危险。轻则患者会出现呕吐、头晕、腹泻等症状。严重的就可能会有心跳加速、昏迷休克、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除了整成木薯片，木薯还可以磨成粉用来整饼干、即食面、汤圆、珍珠奶茶那些珍珠等等。而木薯叶都是印尼人的常用食材。它含有丰富水溶性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提高消化效率，有效改善消化系统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既然俾个仔啊嗌醒咗，即系翻咗工噶啦。 系啊，翻咗工。 所以坐喺我对面咧，就有小白响事啦。 系早晨啊吓。 阿小白有啲咩好嘢要话俾阿彭爷爷听啊，同啲听众分享噶 嘛。今日呢个咧都唔知系好嘢定系唔好嘢。 系讲嚟听下，分析下。 话说咧，即系。扫把星，扫把星啊！大家都知系咩嚟噶啦， 即系俾人话得扫把星啊，即系话佢带来唔好运。 系啦，咁原来咧喺今年嘅3月27号咧，咁 今年3月27号 系啊， 过咗 噶啦。咁喺3月27号嘅时候就发现咗咧，有一粒新嘅 瑞星喎、 哦，瑞星 瑞星系拖住条长尾巴噶、 哦，所以以前啲人就望住嗰个就话系扫把 声，扫把声系啦，就话 其实就系瑞星， 冇错，系天文现象嚟嘅啫，就唔系话咩带来空兆啊呢啲咁嘅嘢嘅 吉兆啊， 冇错啦，系啦， 基本上人哋就冇呢一个嘅价值喺当中嘅，即系冇个价值判断喺度， 人哋都系啊飞过啫， 是我們人類自己喺度加嘢， 冇错啦，好啦，咁啊呢一个嘅瑞星啊咁啊见到啦，三月就发现咗新嘅、哦。咁佢几时飞到嚟地球呢、啊、原来近呢一段时间呢佢正直就喺地球附近。咁所以如果你係。 兜圈嘅咩 兜圈㗎。係啊。 飞过就飞过㗎喇。 嗱飞过就飞过嗰啲流星。嗰、哦、啲就太空嗰啲塵嚟㗎。咁、哦哦、飞过呼呼一声咁就冇咗啦。咁但今次呢一个呢佢英文名好似叫 Newes 啊。咁佢呢一个嘅新嘅瑞星啦。咁喺呢一段嘅时间直至到七月尾左右啦、嗯。都可以喺香港呢用肉眼係睇得到㗎。咁但係呢 睇啊 有时间嘅。 係咪要夜晚先睇到啊 佢唔係夜晚啊佢而家嗰个时间呢係朝头早嘅四点五十分至到大概係五点零五分左右啦。因为我喺网上面见到好多人呢嗰啲、哦、天文发烧友呢都有影到呢一个嘅新嘅瑞星。哦咁佢哋喺西贡啊，或者大美督啊，或者港岛咧、嗯，都有啲地方咧系可以影得到嘅。 咁、那个外貌系点样嘅咧？或者影出嚟嘅相睇得到系点样 咧？佢影出嚟嗰个样咧，其实咧佢就好似一粒星，跟住咧佢个尾巴就唔系向下嘅，或者唔系左右，佢尾巴向上嘅。 放射咁样， 系啦系啦系，即系好似个头咧怒发冲冠咁样咧，就飞咗上去咁样嘅。咁呢一粒嘅星咧，其实如果睇日数啦，有啲时候咧，你朝头早都系较啱高嘅时间咧，又面向香港嘅东北面嘅话，咁、哦、最紧要系咩咧？就个天啊唔好太光，因为而家其实个天咧就好早就已经探出嚟啦， 五点半到啦， 五点半系啦，但系因为佢四点五十分左右咧就会开始有机会见得到佢嘅，系啊、嗯，通常我见到佢哋啲相咧写翻出嚟就系话可能系四点五十四分左右咧，咁就开始会影到呢一粒嘅瑞星嘅。 嗰阵时个天都开始光噶啦咩？ 嗰阵时个天都开始光噶啦，咁啊同埋因为如果有阵时咧，如果光得就 系 用肉眼咧，就未必睇到啦。 系 系啦，咁就要用翻嗰啲专业嘅器材先至揾到佢同埋影到佢嘅。 咁啊呢个天文现象咧，对于啲天文发烧友啊，自然系 系啊 殷切期望啦。 系啊， 咁但系我哋一般即系冇呢方面常识或者热爱嘅人嚟讲。是不是就咁肉眼望上去？ 肉眼都睇到嘅， 都睇到嘅。 系啦，咁其实直至到下个星期之前咧，大家喺以上所讲嘅时间咧、嗯，都可以用肉眼咧就捕捉到。咁当然啦，冇、嗯、人遮住，天气好，咁就可以用肉眼睇到呢一粒瑞星啦。 有冇危险咁直望？ 冇，冇危险。 哦，即系唔似嗰啲日食 嗰啲。唔似嗰啲嘅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收紧防疫措施，星期三凌晨零时生效，当中包括加强对餐饮业嘅限制，入座率上限降至五成，每台坐四人，每日傍晚六点至第二朝五点之前不准堂食，只准外卖，暂时为期七日，酒吧要关闭。另外，政府規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必須戴口罩，違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元。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卡拉 OK、美容院、按摩院等表列處所要關閉。限聚令之下的群組聚集人數上限由50人收緊至4人，宗教活動不獲豁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考慮到政府需要提供公共服務，难以一刀切实施公务员在家工作安排，不打算大幅度推行，各部门可以弹性安排上班和午饭时间。全球增至超过13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突破57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假如各国政府不采取果断行动，疫情将会越来越差，又指很多国家正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谭德赛说，部分国家领导人就疫情发出含糊信息，破坏公众信任，影响疫情控制。他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头号公敌，呼吁各国政府、领导人和个人尽自己力量截断病毒传播链， 又市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都是要认真采取的措施。谭德赛警告，在可见的将来都难以回复昔日的生活方式，又强调无论一个国家处于疫情的哪一个阶段，采取果断行动永远都不会太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管治团队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和卫生专家的紧张关系升级。白宫贸易顾问纳马罗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假如被问到会否听取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意见，答案是一定要小心谨慎。传媒引述白宫一份备忘录，内容提到部分的白宫官员关注福奇犯错的次数。福奇和特朗普多时在疫情的问题上意见分歧，福奇不认同特朗普指疫情正在改善的讲法，又将近日的疫情反弹和病例激增归咎于政府仓促重启经济活动。欧盟各国外长开会讨论港区国安法对欧中关系的影响。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与会各方同意在欧盟内制定立场一致的回应，以显示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支持。措施包括欧盟层面同经协调之后各成员国按自身能力采取的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3点，跌1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96美元，卖出1799.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2，人民币6.999。英镑兑美元1.254，欧元兑美元1.134，欧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的2-3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咁沙田岭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啦，同埋车公庙路的支路上翻去青沙公路咧，都是车多啊。沙田岭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同埋车公庙路的支路上去青沙公路咧，都是车多。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在柯达大厦对出。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咁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大榄上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万蚊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 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资料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二嘅朝早啊，8:38噶啦，咁啊继续听紧嘅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噶，亦都同时咧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先同大家睇下今天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有关于这个本港新冠疫情急剧恶化，昨天就再多52宗的确诊个案，当中41宗本地感染个案，里面有20宗更加是属于感染源头不明，都是踏入第三波疫情以来的新高，当中包括是慈云山中心、翠河餐厅、上环聚点坊等等多间食肆亦都出现群组爆发。医管局昨日就指一名病人曾经接受确诊患者输血，但认为经血液传播风险低。另外港泰护老中心早前确诊的一名90岁的妇人留医三日之后病情持续恶化，昨日是不治的，咁令到本港新冠肺炎死亡个案增加去到八宗的。本港昨日新增的52宗确诊踏入是第三波疫情以来属于单日宗数最多了，有41宗是本地个案来的入面。另外就说有21宗就是跟早前确诊个案相关，包括了是港泰护老中心群组再多有三个人感染，包括两名86岁和85岁的男院友的。另外有一名是早前确诊院友的88岁丈夫亦都是证实受到感染的。而讲到在这个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未止，有三间公立医院更加出现初步确诊者以及是密切接触者，包括是伊利莎白医院有一名的护士是确诊者，是为确诊者采集样本的时候未有佩戴全套保护装备，现在安排接受是强制检疫以及是接受这个病毒测试的。至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有一名是外判清洁女员工是初步确诊，而葵涌医院一名护士的家属亦都染疫，这一名的护士已经是送往强制隔离检疫及等候是病毒检测的结果的。咁啊，呢度听落咧，其实都特别咧，就再次咧系向啲前线嘅医护人员咧，就系致敬啦。咁亦都咧系为佢哋打气啦，因为其实佢哋所身处嘅工作环境咧，即系比我哋平常人嚟讲咧，都系高危更多噶吓。咁啊，所以都系要为佢哋咧就系打气嘅啊。咁啊，希望呢、這个大家不论喺咩嘅工作间咧，都系要注意咧，保重自己个人嘅安全啦，尤其是喺呢个嘅 衛生嘅裝備方面咧，都係要做足先得嚇。 嗯， 好，這個呢個就啱啱講過係嚟自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唔該曬彭仔。咁啊，尋日夜晚都見到特首出嚟咧，有個新嘅發布啦。咁啊，信報嘅頭版方面亦都講到話，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急劇惡化，政府尋日夜晚宣布咧就加辣版嘅措施啊嚇。咁有啲咩措施咧？我哋先睇睇嗱，政府防疫新措施以及規例方面，第一，咁啊，食肆每一日下午六點至到翌日嘅上午嘅五點鐘不准堂食，只係能夠外賣，為期七天噶。第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嘅人士必須咧就戴好口罩，包括咧就係港鐵已付費區域，否則啊司機就可以拒載噶。咁啊違者最高可以罰款5000元噶。第三，過去14日曾經喺疫情高風險地區逗留或者轉機的入境者，需要在登機之前出示證明接受過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以登機或者登船，否則航空公司或者船公司就會受罰。好啦，咁有啲嘅措施都係恢復翻早前嘅措施嚟嘅啫，係有啲咩咧？嗱，所有嘅食肆入座率咧就係50%啦，咁每一台限坐咧就4人嘅，為期7日，十二類啊，咁啊列處咧就要關閉啦，包括啲咩？譬如卡拉 OK 啊、派對房間、健身中心以及咧就美容院等等，為期都係7日噶。啊，仲有咧就是、限聚令之下，咁啊羣組嘅聚集上嘅人數上限由50人咧已經收緊翻去較早之前嘅4人啦。咁啊周年會議啊、宗教活動等等不能夠咧係豁免噶。至於主題樂園方面啦，海洋公園啊喺14號嘅時候，即係今日開始啦，至到下個星期二21號咧係暫停開放。迪士尼樂園星期三15號開始咧係暫時關閉噶。咁啊，度假區之內嘅酒店咧就會維持開放嘅。阿陳肇始咧就指出啊，收緊防控措施包括咧就針對沒有戴口罩嘅活動噶，例如食肆出現群組爆發，故此啊傍晚6點至到咧清晨5點開始咧禁止堂食，以減低人流以及咧就聚集帶來嘅感染風險噶。問及啊點解唔禁止午市堂食咧？佢話到需要咧就取得平衡，咁啊呼籲大家咧就喺屋企煮飯或者咧就買外賣啦。咁林鄭月娥補充啊，限制營業咧就會對商業構成影響噶。咁但係考慮到社會嘅接受程度以及疫情啦，而家咧係時候收緊措施啦。今次嘅限制只係維持7日，而非上一次嘅14日。啊，7日之後你都會再檢討噶。啊，政府亦都咧就係宣布會為4類高危人士免費咧就檢測病毒噶，包括咧就係安老院舍、食肆、物業管理員工以及咧就的士司機。咁啊，估計總共超過40萬人噶。相信檢測能夠令到政府掌握社區嘅感染情況。今日由两间嘅深圳嘅私人病毒检测公司咧就会进行噶啦。以上嚟自信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内页讲文咧，就讲到香港嘅疫情严峻啦。咁每日咧都几乎有超过30宗嘅感染个案。咁呢啲个案背后咧有十数甚至咧系数十名嘅密切接触者咧，系需要安排入住一啲嘅检疫中心嘅，防止造成咧社区感染。但系截至到咧，昨日的朝早9點已经消毒，可以呢是俾嗰啲密切接触者入住的检疫中心单位数量呢只是有314间。咁撇除呢即将喺今个月底归还的晋阳村之后呢，就更加只是剩返24间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啦，歸還晉陽村的計劃咧唔會變噶啦。咁啊，承認咧呢個檢疫設施面對一定程度嘅挑戰。咁啊，希望咧竹篙灣檢疫中心能夠係盡快落成啟用，亦都不排除咧徵用酒店咧以解燃眉之急嘅。有消息人士表示咧，就竹篙灣檢疫中心啊，第一期最快咧就今個禮拜後期咧係啟用。嗱，呢一個鄰近迪士尼樂園嘅竹篙灣檢疫中心嘅工程都如火如荼咁展開啦。香港文匯報嘅記者啦，尋日去到現場嗰度巡察嘅，咁就發現咧，檢疫中心已經有初型啦，多個組合屋已經係井然有序咁排列。部分咧更加已經安裝基本水電裝置。咁據悉咧，政府喺竹篙灣官地興建嘅檢疫中心咧，將會分階段係落成啟用。首批大約係800個嘅單位嘅工程已經係接近尾聲，其中大約100個單位更加已經落成，並且咧係交予衛生署去使用。 第二批大約700個嘅單位咧，部分亦都已經完工。咁啊，初步估計可以喺9月底之前係提供額外700個嘅檢疫單位嘅。哦，咁如果係咁個數量都算係。够啦啩，成1000多个咁，即系有1500个。 希望够啦吓，疫情唔好再严重落去啊！ 系吓，好呢、這个嚟自咧《香港文汇报》今日嘅港文报道。 好，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啊！港岛咧就系俗称中一偏班市嘅中一入学前学科测验，今日咧就举行啦。咁但系新冠疫情近日咧就急转直下啦，教育局证实啊，接获咧就系157间，咁啊大概占咗40%中学咧就取消考试。咁啊报章就统计翻啦。最少咧就系45间嘅全开英文班中学咧就宣布取消考试，当中咧就包括譬如德望学校中学部啦、圣母书院、喇沙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等等传统嘅名校。咁啊，个别学校咧就决定延期，下个月咧就另设偏班试，啊，甚至有机会咧系随机偏班嘅。咁啊，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咧就话到啦，学校因应住校本需要咧，以及咧就社区嘅情况，决定是否咧就如期举行呢一个嘅中一偏班试噶。咁但系佢坦言啊，而家嘅疫情咧就未见到受到控制，啊，个别学校8月咧就会另有一个叫做偏班试啦，恐怕咧都未必能够如期举行。咁啊，建议教育局啊就向不参加中一偏班试嘅学校，咁啊发放全体新生嘅一个叫做成绩次第名单，咁啊相较小学嘅成绩啦，咁啊。次第較為咧就係客觀公道。而家中學僅僅咧就有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請學生嘅數據。既然有40%中學取消咗偏班試，咁啊當局咧就應該咧就係適宜咧就將數據提供出嚟，令到偏班更有準確之餘啊，亦都可以避免不必要嘅爭拗。咁另外有小學咧，尋日就如期舉行小5嘅成分試，校方安排每一間嘅課室只係容納不足10名嘅考生，以保持呢一個嘅社交距離噶。教育局日前啊宣布，小學可以彈性安排喺今個星期之內咧就完成，並且容許有需要小學就延至到10月20日咧先至係成分噶。以上咧就係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嘅港文啦，就有講到話咧，港區國安法出台之後咧，英國方面咧隨即宣布咧，為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啊，即係俗稱 BNO 咧持有人以及係家屬啊，提供入籍嘅途徑。有移民顧問公司咧，尋日公布香港人移民及海外置業意向問卷調查結果嘅，發現咧過半數嘅 BNO 持有人咧對移民嘅意欲大增，咁有超過70%受訪者咧就心儀係英國嘅，形容咧本港正面臨啊移民海嘯，但係咧有計劃即時移民嘅人咧。仍然算是少數，咁估計啊，一種走難式嘅移民潮咧就唔會重現啊。有學者認為啦，不論任何政治立場嘅香港人咧，都有移民嘅考慮，但係相信短期內就唔會出現咧大量移民嘅。嗱，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啊陳偉強咧，佢表示咧喺香港回歸嘅前夕啊，當時嘅移民情況咧就唔係咧一時間全數離開，而係喺一幾年之間咧係逐批離開。如果用呢一個情況推算，未來數年全港大約咧少則20萬，多則咧50萬人咧係離開香港咁話。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東方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再睇埋嚟自《蘋果日報》方面嘅頭版報導，講到咧就係立會初選電子投票結果噶。咁啊，獲得咧超過60萬香港人參與嘅民主派初選。咁啊，雖然實體票仍然咧就未完成點算，咁但係因為發生點票結果外泄事件，負責協調初選民主動力連同咧就香港民意研究所提早昨日夜晚公布電子點票嘅初步結果噶。多個嘅傳統民主派政黨代表未能夠入局。民主黨黃碧雲以及咧就社民連梁國雄啊，預計就無緣9月嘅選戰啦。工黨唯一代表吳敏儀亦都未能夠出線。咁啊，多區有本土派數人咧就冒起，積極參與反送中運動者亦都咧就係全數高票勝出。有本土派勝算者就直言啦，目前首要解決嘅問題就係將是如何應對政府以 DQ 參選資格打壓咁講，表明咧就係有相應嘅策略噶嚇。 咁根據初步嘅數據，本土派以及咧就數人喺新界西咁比較上多票啦。上屆立法會選票嘅票王啊，朱海迪咧獲得 48,000， 蟬聯咧就係呢個最多票噶。排喺朱海迪之後咧，亦都係佢支持嘅年輕數人，包括咧就係屯門新墟選區區議員張可心，咁前學民思潮成員黃子月，以及咧就係元朗嘉湖北區議員吳建偉，咁嚟自傳統民主派政黨陣營的代表，包括民主黨尹兆堅以及公民黨郭家麒，亦都只能夠跟隨其後。代表工黨出戰的職工盟主席吳敏儀就更加因為就只是排在第七位，咁按照協議將會失去就參與九月立會選舉的資格的。中大政治以及就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就分析了，本土派和素人大勝，是投票者大部分都是深黃選民，他們傾向就是抗爭者，年齡屬於就是年輕或者就是中年一群的，咁對於電子投票系統不抗拒，咁屬於年輕或者中年一群，因為相反年長選民對於電子投票咧，佢就話到較為迷茫啊，咁啊投票嘅意欲啊好低，咁啊較另一可能性嘅咧就係政府喺投票之前嘅可能係一啲嘅叫做打壓行為，令到選民以選票表達咧一個嘅抗爭嘅意志咁講噶。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頭版報導。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由 Nabuna 加上 Sweet 的日本二人组合在2019年正式出道，在今年4月份推出的《想哭的我》戴上猫的面具主题歌曲就找到他们帮手了，曲词篇都是他们主音歌手 Nabuna 自己花中亡灵。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组合 Yorushika 花中亡灵。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稀客啊！ 哇 ！Hello，Hello， 早晨啊，阿欧。 早晨，话梅姐，话梅姐，哇！我对你嘅思念咧，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啊！我终于能够见到你啦，好似有几个月冇见过你咯。 疫情紧要，好严重，而家吓你唔好控咁埋，想一亲方泽啊！ 哎呀，谂住抱抱华梅姐啊！ 哎呀，谂住抱抱会啊嘛！ 啊，小白，你帮我睇实佢、啊， 我会望住佢噶啦， 叫 社交距离， 社交 1.5米，1.5米，我行 后两步， 知道知道知道。 咁我都。其实深表同情的这些就是是很令人垂涎欲滴的我知自己 垂涎华梅姐的美食 你控制一下自己啦你有老婆的啦 知道我用索带绑住了自己的手 是啊 是小白没那么夸张的 他用索带绑住了自己 是啊 是啊 我太久没见你了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讲 你给我跟听众打下招呼先啦，衰鬼！ 好啦，好啦，好啦，冇见得耐系咁啊！ 叫你衰鬼啊！ 真系啊，好鬼 冤 气 啊！冤 气 啊！真系好啦，交俾你。好啦，好啦，OK，OK，OK， 交俾你。 系，今日晨光第一线听众早晨 ，Good morning 啊！好啦，嗱，阿欧同小白，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先。 系 呢样嘢咧，真系唔讲得少，因为咧都同我哋嘅疫情相关。在这几个月来大家在对抗过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有样东西真的买得最多的了。 口罩。 是啦你戴在面上的了、现在我们个个都着着口罩。我说呢 除了去到啲啦，所謂實體店啦，不論係啊個人護理用品店啊，藥房啊，有啲九唔搭八嘅時裝店啊， 時裝店，尖沙咀有幾間時裝店， 賣零食嗰啲都有， 入邊賣衫，出邊賣口罩，真係頂佢唔順。 係啊，哎呀，你好粗鄙啊！係咁咧，不過用詞都好準確， 頂佢唔順係啊。 咁唔好再講啦 嚇。OK，sorry。 咁咧都确系，你一定会买到口罩啦。除此之外咧，就好多朋友咧都会喺网上订购口罩。有冇？有冇？你两位吓？ 冇，唔敢啊！ 网上边， 我冇啊。咁你另一半咧？ 都冇，都冇，都。 哎呀，咁好嘅你另一半。 因为一开始嗰啲咧，网上骗案啊，即系口罩抢嘅时候，成日都话入咗钱，跟住又攞唔到咁样咧。 Exactly 啊！ 哎呀， 真系冇钱啊呢样嘢。 系，真系冇钱啊！系啊。Exactly 啊！ 咁啊，點解冇錢呢？因為咧，政府咧、警方啊，一早已經咧勸戒我哋噶啦嘛，係嘛？要小心提防。嗱，最新啊，警方咧就公布咗啦，喺呢一個疫情之下衍生出嚟嘅騙案啊。咁喺一月至到五月咧，哇，有成2183宗啊，都係屬於口罩嘅騙案啊！哎、真係啊！哇！当中涉及的款项吓亲你啊， 几多？ 6700多万港币啊，是6000多万喎、啊。 系咯，真系利用香港人抗疫的决心去搵钱、啊， 真 系 好离谱啊！嗱、啊，其中点解咁大银码呢、啊、有一个诊所的个案呢、就已经贡献了2000万啦。 系啊， 啊，嗰系咩事呢？原来话咧，呢一宗最大宗的金额是口罩的骗案咧，系话说有一间咧私人诊所，咁佢咧喺网上登广告，就话咧想啊搵口罩买咁样，哈，骗徒于是咧见到机会嚟啦，骗徒咁就冒认啦，呢一个供应商就接洽呢一个诊所，啊，话自己系欧洲嘅供应商，谁不知呢一个诊所真系不如有诈。竟然真系按指示咧，将232万嘅欧元啊，差唔多成2000万嘅港纸咧，汇到去啲海外户口嗰时， 哎， 真系好彩，警方帮佢手啊，系截到有1500万。就冇跌落去個個騙徒手中， 如果唔係真係渣都冇喎、 啊，咁都冇咗500万啦， 都好多啊，真係、 所以呢，警方都提醒市民啦，嗱，你哋港台唔做警訊係咪啊？我咧話梅姐依家扮下警訊先。提醒市民，警方提醒市民进行网上交易时要点啊？一，先核实卖家嘅身份；二，留意这个卖家过往的交易记录；三，透过啲可信赖的中介平台；四，要有身份认证的网上交易系统先好进行交易啊；第五，当然是当面交收同埋要验货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骗徒手法层出不穷，网购口罩你小心捉虫。 马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宁角一段咧就挤塞，咁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去山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东港中心。是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繁忙，车龙咧就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啦，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咧。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 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Jenny吴若希。 台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9:06啊，星期二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慧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你好啊，咁啊，睇下市况啦，今日市方面港股你点去分析呢？喂 ，Chewy，Hello， 系今日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呢？系。 是啊，睇返美股尋晚呢都相当之反复喎，咁主要都係呢因为呢新冠肺炎疫情呢亦都再次恶化啦，咁大家都担心返呢对美国经济活动嗰方面呢造成影响，咁道指其实由一度呢升超过500点呢收市嘅时候呢只係呢升得10点啦，咁纳指呢更加创咗新高之后呢收市要跌超过200几点啦，咁呢一个表现呢都睇到呢其实ADR 呢普遍呢都要下跌啦，咁所以港股今日咧有機會咧都出現一個回軟嘅情況啦，咁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啦？咁上星期咧都同大家講過咧，疫情始終咧未明朗啦，任何嘅負面消息咧其實都會令大市咧出現一個轉向啦。咁呢個因素咧其實都繼續咧會限制翻大市嘅表現啦。咁至於近期咧，大家都熱炒住內地經濟復甦啦，咁內需股咧都受到追捧啦，咁 A 股咧其實成交咧都仍然都暢旺嘅，咁但係睇到咧升幅咧已經比之前咧明顯咧收窄咗啦，咁加上咧嚟緊美股嘅季績咧可能咧都有啲不明朗嘅因素喺度啦，咁或者咧都會影響到咧港股短線嘅走勢啦，咁走勢上咧睇翻恆指其實上個星期二咧升到去26,782點之後咧就出現一個反覆回落嘅情況啦，咁目前咧其實都仍然咧都未睇到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反彈。信号咁睇翻，寻日恒指咧，上翻去之后咧，其实都未能够企稳26,000啦，咁所以短线咧都仍然咧受制于26,000啦，同埋250天线呢个水平啦，咁所以大家咧，投资者都要 hold 实呢个位啦，咁真系咧可能要等大成交金额配合之下，可以企稳呢个阻力位咧，先至有机会咧再做翻好啲咯。 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咧，听众 Ivy 咧就问只2013微盟集团啦，咁佢就大概一个月前到买啦，买入价9蚊啦吓，咁呢个股份曾经去到13蚊嗰啲高位水平嘅，咁近日咧就有啲回落嘅迹象啊，咁问下 Chewy 啦，系咪应该咧差唔多食虎离场啊？应该未必再上到13蚊啊，咁样交俾 Chewy 分析下啦。 听众 Ivy 其实都相当之有眼光啊，之前喺低位买咗啦，咁其实睇到咧疫情爆发咗之后咧，在家工作呢一个概念啦，对于企业喺线上需求啊，都相当之大啦，咁令到其实新经济股咧个资金其实流入情况都相当之明显啦，咁就连咧二三线嘅科网股咧，其实都先后破顶啦，咁美文咧其实主要咧就系为中小企咧提供SaaS 呢个服务噶，咁之前咧大家咧都担心翻啊，微信佢嚟紧微信嗰腾讯微信嗰方面咧都会出现出一个微信小商店啦，咁呢方面咧都会会影响翻集团咧，咁但系其实因为始终个对象群咧唔一样啦，咁所以现阶段影响咧就唔会话真系太大嘅，咁但系反而目前咧最困扰住集团嘅其中一个比较大啲嘅不明朗因素咧就系三虎事件啦，因为之前案件咧喺6月22日开审嘅时候咧，咁当日咧集团其实股价咧都急跌10%啊，咁呢一方面咧其实都担心翻嚟紧会唔会有更加多类似嘅诉讼啊，或者 情况会出现翻啦。咁所以听众 Ivy 都要留意翻啦。其实现价咧，距离听众买入个股价，其实而家个升幅咧都有五成啦。咁所以现阶段咧都建议咧，可能都食咗碗先啦。咁再睇下咧，回翻去低啲嘅位嘅时候咧，先至再考虑翻咧分阶段吸纳翻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u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 Chuy， 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再倾过好嘛？唔该 Chu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 ，Doctor Music 想同大家讲下卡通当中嘅流行曲。嗱，印象当中咧，个个都会觉得卡通咧就好多音乐，咁啊一定好多流行歌曲噶啦。咁其实并不然噃，皆因咧卡通最大嘅生产商就系呢个和路迪士尼，佢一路咧都喜欢有佢自己制作嘅主题曲。又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好多时大型卡通电影咧系用古典音乐为主嘅。最著名莫如就是幻想曲 Fantasia， 并没有明显的卡通歌在美国是上过流行榜。相反，在60年代当英国队伍披头四红极一时的时候，美国 ABC 电视台就为他们四位制作了一连串的卡通片。除了是 highlight 他们四位成员 John、Paul、George 和 Ringo 的性格之外，每一集都是以他们的歌曲作为主题。Dr. Music 年轻的时候就是经常这样伏在电视机面前等这个节目来播放。由于 Beatles 当时是年轻人的头号偶像，那个时候又没有 MTV， 更加没有 YouTube， 所以其实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像我一样伏在电视机面前是看这个卡通短片，是来到起一个望梅止渴的作用，所以收视率是非常之高的。由1965年一路就是播放到1967年，其后还是重播直至到1969年。有份参与制作的两位监制在卡通片完了之后，还应披头四的邀请，为他们的披头四卡通电影 Yellow Submarine 是来到执导。结果亦都为 Beatles 他们的音乐生命是放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成为唯一的乐队有个电影，连卡通电影都有。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继续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嚟到咧，星期二嘅朝早啊，九点十三分啊，直播室啦，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响说， 系早晨。 咁另外电话旁边亦都有李嘉仁医生嘅，早晨李医生。 早晨，各位早晨。 系 冇得亲身嚟电台咧，硬系争咗啲嘢啊， 系 好足个气氛都冇办法啦。 咁我哋啊， 疫情。 加多两钱肉紧啊！ 系，好肉紧啊！你医生快啲讲啊！ 其实呢个节目好多人听啊，尤其阿家大王安德尊师问候我，我哋点做节目啊？我咪用电话咯，系嘛？咁啊要问候啊，大王安德尊，希望咧真系要小心噶。 嗯， 啊呢、這个即系个个都喺度惊，但系喺度惊咧又唔好咁惊。点解咧？即系上个星期先讲过咧。譬如喺细路仔咧，45%咁嘅所谓确诊者咧系冇病征，亦都系冇乜严重嘅事故，所以啲特效药啊嗰啲咁样咧都未曾试过喺香港用嘅。咁所以一切小心，但系总要心定啊，唔好慌。照做啊，戴口罩啊。洗手啊咁样，咁但系食肆咧就有惨啦，系嘛？有几日冇得开工， 又 无可奈何啊！ 外卖啊，转外卖啊， 系啦系啦，好啦嗱，我哋好多时候咧呢排都有几个朋友都，点解我无端端大髀嗰度瘀咗啊？撞瘀咗，系嘛？咁啊又唔同阿小白，可能俾个小朋友打几锤啊，咁啊瘀晒啦， 系嘛？系啊，无情力啊， 无情力啊，嘣一声你都唔知佢走埋嚟啊嘛。嗱，撞瘀咧就系即系因为咧，我哋系皮下有出血啊，又或者系皮下啲组织咧 又撞到呢啲血管爆裂呢咁样样就出血就瘀咗啦。咁那个瘀呢譬如你咁撞亲之后呢可以好快脆瘀又或者几日后瘀先现出嚟都唔出奇㗎 喎。 係啦。咁即係同时呢如果你係好深入嘅组织损咗呢亦都可能係慢慢啲瘀走出嚟啦。但係凡亲去到咁上下年纪呀嗰啲呢一直咦点解你瘀呢一问原来你有食薄血丸呢咁就要小心啦。因为薄血丸呢如果你个份量呢突然间好似过咗咁样呢又系会瘀嘅。当然我哋系怕其他地方出血啦鼻下出血就冇嘢最怕我脑部出血呢就大件事啦。咁、我哋呢最紧要呢希望令到嗰个位置呢啲血液流向就少啲呀。同时呢唔好咁肿啦。咁有啲咩可以做呢譬如突然间嗰度肿咗啦膝头哥下呢、这个小腿嗰度肿咗呢最好就晾起隻脚啦。希望呢就係嗰啲血液流去少啲啦。咁另外可以係用啲冻敷呢冻敷嗰个位置啦。 冰敷啊 冻敷与冰敷有咩唔同呢 係囉。 譬如你根本周围都冇冰。何来冰呢咁点冻呢譬如啲水呢有水喉水水喉水都系凉啲㗎嘛。 咁 你一直用啲用呢、這个一个干净嘅毛巾啊咁样呢浸冻水轻轻扭干佢然后接埋佢呢就系、是、用力按住嗰个淤咗个部位。 凉快梗 系。凉快咁好快脆就唔冻咁咪隔返两三分钟咪就浸一浸。做返呢件嘢呢 重复做。 係啦咁样嘅冻敷呢就可以最少都要十分钟。但如果你啱啱係有呢个冻嘅嘢呢冻嘅嘢包括係乜嘢呢 有支汽水喺度喎。 有汽水又得啦有冰又得啦有冻嘅譬如你有外国人有多啦雪柜有啲冻嘅水果豆明唔明啊 咁呢就唔得。 冻嘅嘢，譬如有个橙，彭仔最中意食 有包有包冰冰鲜鸡翼啊， 一样得噶，一样冇问题。你咧就用布包实佢，系啦，包实佢咧系干， 可以利用嚟， 系啦，咁利用佢咧又系要 冻敷， 即系用翻啲力揿实佢，大概十分钟到咧，咁样咧就系可以又有冰敷嘅作用啦。 系 所以唔系真系要冰嘅， 系 嘛就系、是、雪柜有乜嘢就攞出嚟用，冇雪柜就用水。 系 呢啲咧就系即系急救常识。如果各位想追知多啲咧，上急救班啦。好啦， 系 嗱，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呢排真系要注意安全。真系要注意安全，尤其揸车啊！ 嗱、 譬如你话而家啲人开始惊，哎呀，公共交通又会唔会有事呢系揸车嘅人冇少到噶，翻工嘅人冇少到，咁啊最紧要注意你个交通安全啊！尤其小白啲住得咁远咧，真系要小心噶。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但系譬如嗱，我哋嘅街灯咧根本一路有变紧噶。以前啲街灯啊、路灯啊，好暗下嘅。而一啲灯咧就越嚟越光，就用啲白灯啊咁样。而家啲灯咧就系又平啲，亦都少啲碳排放噶啦，已经。咁、但系老实讲，我光啲、白啲嗰条路，有冇少到交通意外咧？ 哦，有冇关系咧？嗬？ 嗱，喺呢个英国伯明翰咧，就亦系做咗九年嘅研究啦。似乎咧唔系喎，你路光啲一样照撞啊， 即系唔关同呢个光暗系冇直接关系， 冇乜直接，即系冇乜一个好嘅关系。咁、最紧要我谂嚟揸车嘅人，你要几小心啊，避免撞车啊咁样咧。 嗰样先系 态度问题、 所以就唔够瞓啊，精神唔好咧，真系要考虑无谓即系而家啲咁嘅情况、又撞车又。同时呢个个有啲天气一热呢真係好坦白讲有时揸车有啲燥嘅好猛嘅。咁呢啲呢要调教自己嘅心情啦。尽量呢就係、是、希望呢就会可以做得好啲、安全啲。 啱嘅。 安全啲呢又讲返有啲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乜嘢呢咁喺呢个三藩市 嘅呢個聯邦儲備局咧，最近咧就調查研究翻啦。喺全世界有15个大流行疫情嘅事件，每一次都有多过10万人死嘅。好似由14世纪嘅黑死症啊，至到2009嘅 H1N1 嘅流行性感冒啊咁样啦。咦？佢哋发觉对经济系点样呢？就系凡出呢啲大流行疫症咧，就有一个特别嘅图 pattern 走咗出嚟噶。嗰、那个呢、這个经济活动咧系有一个长时期嘅衰落。同时咧就话投资翻嚟系几啊快唔快咧？系唔快嘅，系慢嘅。咁啊，但系人工咧反而高咗个，慢慢高咗。点解咧？因为那些、所谓生存者呢、有价值了，我都没有死，你要做事。 因为剩下的人不是很多。 是人不是多嘛。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所以说这些這大流行呢跟战争是不同的。因为建筑物啊、所谓机器呢是没有烂到的。是没有烂到。 所以可以有一个生产力，是只要有人去做事。 是的。就是这个真是，如果希望你说、我们的 新冠病毒19、完了啦、会不会是很快脆很强力的反弹呢？我想你要、真的要考虑一下，我想你是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们现在呢都是要给一些心机去等， 有些耐性、 有耐性、有耐性呢，咁啊，真系要大家合作， 系 啦，唔好净系话啊，政府要点点点，要自己本身去合作咧，咁我哋先可能走出谷底嘅。咁但系几时系谷底，真系冇人知。呢、這个病毒会唔会啊，永远都喺度，永远有可能，系嘛？就所以话真系唔好太惊，真系唔好太惊。 就算永远喺度，只要我哋可以控制到佢。 系啦。 是啦，可以大家避 震住佢， 咁都要面对现实嘅。 是啦，即系最紧要咧，即系譬如你话有呢个疫苗出嚟，你系咪真系解决到？我相信唔系， 佢变种噶嘛， 系啊， 流行性感冒嘅疫苗，即系好最简单。 系啦，都有啊。 我哋成日讲紧1976年咧，嗰阵时咧试过咧打个流行性感冒咧，有好多。有个居连巴里的症候、即是突然间呢由隻脚下面一路瘫痪、一路去到上身，是有些可能这个呼吸系统那些肌肉都死埋，那么隻脚人呢就不掂了。那么但是呢似乎而家呢是少了、但是呢不是说没有、但是没有，我们都是要去打流感疫苗的。所以我希望呢去到九月左右呢，当我们的流感疫苗到呢，希望都是各位去打、希望给多些自己保护力自己、但是在法国有个研究呢、2010年到2014年呢、打完之后那6个星期呢、似乎亦都没有多了这个居连巴里综合症的出现、即是较为安全，但是又很有趣、这个病呢在法国那几年呢是多了4倍啊！点解咧？佢哋个人啱啱，譬如上呼吸道感染啊、肠胃炎啊，咦？這个病的病征又走出来了、咁呢啲咧好复杂嘅问题啦。咁、所以话我哋都系要针就 系 有得打就要打，系流感针啊。新嘅出嚟点样咧？真系未知。 好， 呢个所以大家观望啦。 多谢晒李嘉仁医生， okay, 下星期再倾啊。 O、okay, K，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喺呢个时候咧，介绍首新歌俾你听下。呢位朋友睇佢做戏就多啦，而家唱埋歌，佢系黄君馨 G Raisy。 想必注定的人是你，永不停歇，对你好奇。来呀来。 像那个唯一，不可以离开我的怀里。 再次介绍给大家有啊，呢一位嘅朋友咧，啊，荧光幕上你会叫佢做黄君卿，而家喺乐坛上咧，佢用一个新嘅名字、新嘅名称同你见面。佢系 G Razy， 有呢一首佢自己都有参与创作嘅作品，第一首同大家见面嘅歌曲《Casada》。 晨光追踪三十一。 咁啊，電視上咧仲可以有一個電視台嘅選擇，就係我哋港台電視三十一。今天晚上嘅節目咧，請嚟阿劉暢幫我哋介紹一下先。早晨，阿暢。 早晨啊，彭爺。早晨，各位。 係啦，今晚有咩節目？星期二。 好啦，咁啊，同大家先介紹今晚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先啦。 好，有咩話題啊？今晚？ 今晚咧就同大家睇一個呢排好 hit 嘅電子產品啊。就是電子按摩器， 我以為那些個人嗰啲孭住喺身嗰啲咩空氣清新機添， 係嗰啲可能之後會講下啦。而家先講下呢支即係大家可能會稱佢為肌肉槍嘅嘢。 哦，嗰支我話你聽，我都買咗。 係、哎，我都買咗。 但我買嗰個係唔係最勁嗰只，因為佢有兩款嘅、一款就係重型嘅，一款就係冇咁重型嘅。 重型嗰啲好似電鑽咁樣嘅喎。 啊，好，咁啊點樣分析咧？佢哋嗬？ 嗱，即係大家買我，譬如我啊，我都有啊。我買嗰陣時候我都其實唔知個效用有幾大，用嗰陣時候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嘅啦，今晚就會請嚟物理治療師同大家一拆解一下， 好緊要啊呢、這個， 係啊點用啊 物理治療師講解啊， 係啦，即係 留意住啦， 冇錯啦，咁啊好快講下今晚九點半、有歷史二三時啊，咁咧連續四個星期呢個歷史二三時咧，每個星期都會揾到一位荷里活嘅影星，去到咧。找回他們祖父母打仗時候的日子是怎樣的、 即是尋根式的節目、哦、 沒錯啦，今晚第一集叫做海倫娜祖父母打仗的日子、啊、這位海倫娜 是不是真的英女王扮英女王的位 置、哎、沒錯啦、 哦、 海倫娜寶咸卡特即是另外有套戲、即是譬如天布頓、拍那套愛麗絲夢遊仙境裏面的紅心女王 哦，嗰一位，哎，我搞錯咗，唔係英女王嗰、那個，哎，我知邊個啦， 嗰一位，即係成日喺天布頓啲電影嗰度出現，嗰一位。 咪佢老婆咯， 系咯，啊，好似而家又唔系喎， 我而家唔系啦， 冇讲呢啲嘢， 好复杂， 系好复杂。咁咧就呢位海伦娜咧，今晚就会去揾翻佢外公同埋佢嫲嫲喺呢个大二战嘅时候咧，点样帮嗰啲犹太人咧脱离呢个纳粹党嗰个大屠杀咧？系、 哦、 啦。 真係幾嚴肅嘅喎，個課題。 係啊，即係不斷咁樣查考翻佢，究竟佢祖父母係點樣打仗嘅？ 呢個新嘅節目嚟㗎， 冇錯啦。歷史二三事。 好啦，少少時間，仲有廿秒。 好啦，去到十一點鐘夜晚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今晚講復國啊。 嗯。 係啦、啊，即係從呢個猶太復國咧、哦，以色列復國去睇翻呢一個咧反殖民地運動啊。 係呢啲題目咁敏感嘅。 係啊， 留意今晚港台電視三十一，唔該曬劉暢，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因应本港新型肺炎疫情趋于严峻，政府昨晚宣布多项防疫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若果疫情恶化，有可能要求食肆全日都只准外卖。政府宣布明日凌晨起实施多项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每日傍晚六点至第二日早上五点不准堂食，只准外卖。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希望缩短市民在食肆聚集的时间，但由于仍有不少人要上班，需要食早餐和午餐，不准晚市堂食，是希望鼓励市民回家吃饭。此外，政府亦强制规定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士必须戴口罩。陈肇始表示，由于今次有的士司机和乘客确诊，而公共交通工具人多挤迫，聚集在一个密封的空间，所以要求乘客戴口罩，若有人违规将由警方执法。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最新的防疫措施方向正确，但有没有实际的作用要视乎市面的人流能否大幅减少。他指，若果未能够控制疫情，政府在一个星期之后应该要将措施加码。对于有意见认为要全民进行病毒检测，梁子超表示，病毒检测只是一种找出确诊者的工具，并不能够阻截传播，强调部分人的检测结果即使今日呈阴性，但不代表将来不会受感染。他形容检测能够找到火头，以尽快扑灭火种，但现时最大问题是太多火头，所以应该先减少社交活动，减少火头，再作检测，才可以尽早将火源截断。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患者都在上海，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昨日新增五名无症状感染者，仍有110名无症状感染者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3,605人确诊，4,634人死亡，78,674人康复出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北京使用霸凌的方式控制资源亦是非法。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回应时表示坚决反对，指美方无视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肆意歪曲南海有关客观事实和国际法，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贴合中国和地区国家关系，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发言人表示，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是一贯和明确，当前南海形势总体和平稳定并持续向好的发展。批评美国不是南海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2-3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1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0.5跌11.5，中粮肉食2.96跌3.4，阿里巴巴245.4跌9元，美团点评199.5跌6.5，银河娱乐54.95升4.1， 中芯国际40.8跌1.15。港交所353.2跌8蚊。京东集团244.2跌11.4。小米集团16.58系跌4.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2.9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2，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604点，跌180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98美元，卖出1,79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黄珠路啦。咁较早前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西边街；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挤塞。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確做出洗手七式，一齐培养良好嘅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续晨光第一线，有我的享乐时代。咁今天咧呢、這个享乐时代咧就个话题咧就由我彭仔发起。咁但系咧就诶咁啱，原来呢个话题一带出咧，阿小白原来都可以咧即系参与。 好嘢喎！ 打一阵咧就俾啲意见咁样嘅。咁先嚟咧个前设咧就既然咧阿特首啦同埋局长啦，都叫大家咧就喺呢个政府嘅新政策底下咧，咁啊等我哋多啲翻屋企食饭咯，咪就 系、是、啊，系啊，系啊， 翻屋企食饭啦咁样啊。不过我即时即系我自己啫，即系彭仔自己就会谂啦。啊，多啲翻屋企食饭啊！啊，边个煮饭俾我食？即系实有人煮饭俾我食。啊，唔怕，我识嗌外卖噶嘛。咁同埋 周街都外卖啊。 系 事实实，我系识煮饭噶。咁好啦，咁啊可以自己煮饭嘅话，咁都要出去买下食材噶。咁所以都要去啲 超级市场 啊，啲百货零售嗰度买啲嘢，咁先可以翻屋企有得煮啊。咁最近呢即係行过呢个超市嘅时候呢，咦，彭爷爷呢真係呢井底之蛙啦。发现呢有啲新嘅产品都几得意喎。呢、這个新嘅产品呢亦都好啱喺夏天呢嚟到去享用嘅。因为我自己本人呢就都几鍾意飲椰青水嘅、哦。其实近年呢。 我都鍾意啊。 係咪阿小白同阿欧呢，阿欧呢 我都鍾意啊，不过我见到彭爷鍾意嘅程度有陣时 係咪 夏天呢佢会攞住一樽樽嗰啲椰青水返嚟飲，同埋或者凉茶嗰陣时係啊。 冇错，因为我人你知一睇其实你唔需要太过認識我，你都應該知道我係燥底嘅。 知道你咧，唔係你 唔需要太認識我， 知道你好快啫。知道你，知道你 棟大廈出名行路快。 我會用呢四個字：血氣方剛啫，未至於燥底。血氣方剛嘅年輕人，你係仲係啊？ 咁都未係啊？咁都唔係燥底啊？ 血氣方剛嘅年輕人啊， 過嚟啊！ 有嗰句講嗰句啫， 有嗰句 講。 係啊，我都有即係睇到佢，即係日日都有椰青水伴隨在身邊。 因為都中意飲椰青。所以覺得好舒服啊！飲咗之後嗰種嘅涼快嘅感覺，個人都平靜落嚟。 同埋咩太舒服啊！呢啲 太 舒服了。 上面 office 啲同事買到啲椰青水先得噶，拎嗰啲咪食，你飲一啖先。 椰青水先，椰青水， 椰青水，快啲快啲，唔 好似救火咁樣啊！ 係啦，阿彭爺又飲椰青水，但係佢又會為我哋供給咖啡嘅。係 啦，你哋燥啊！ 我哋燥，我哋自己燥爆佢，咁咧佢自己就太舒服， 飲椰青。 定系还是我想你哋燥翻啲，可以炖翻匀我，冇咁变得我唔会特别燥。 燥好啊！ 其实你都好温文嘅，其实。 好啦，讲翻呢个椰青水咧，既然系我本人嘅喜好啦，咁所以咧就最近咧喺啲坊间嘅超市咧，见到有一个新产品咧，佢嘅都系椰青水，因为佢英文咧 coconut water 啦。 系。 咁呢个椰青水咧，佢嗰个卖相就够特别啦。佢系咧真系一个。好似椰子即係整乾淨曬嘅椰子，咁就係一個椰青咁嘅款啦。即係冇嗰陣皮，但係咧依然有嗰個殼喺度㗎。咁啊成個。咁嗰、那個 size 咧，即係人頭咁大嘅。 哇！人頭咁大，大嘅喎，咁樣。 係啦，係大，冇錯。係 啊，唔係拳頭咁大，係人頭咁大。 係啦，唔係拳頭。但系人头，但系又冇尹子龙个头咁大。 咁好啦，嗱 ，IQ 题，方子豪个头大啲，定尹子龙个头大啲啊？ 亦都未去到方子豪 咁大。IQ 题系啦， 好似阿 O 个头咁大啦。 哎呀，我个头系属于细嘅。 系啦。咁呢一个椰青呢佢呢就本身已经系一个包装咗嘅椰青水嚟嘅。亦即係话呢佢系一个外层呢就有一个胶呢系纸包装。胶纸包装。系胶纸唔系纸啊。胶纸包装。佢嗰个胶纸嗰个包装呢都系做到佢呢一个好似椰青咁样嘅样子，即系椰子咁嘅样子，系未剥剥皮嘅椰子咁嘅样子。咁但系佢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咧，佢嘅卖点系话你用个手指咧就可以开到呢一个椰青嚟到饮噶啦， 呢一样子嚟噶。 嗱，有阵时喺啲生果铺咧都有啲即开嘅椰青或者椰王服务啦。咁嗰个师傅咧都好纯熟嘅，攞把刀咁夹夹夹夹劈几下咧，跟住就剥开咗嗰个椰子咯。 即系佢都需要揾把刀嚟到剁开个顶，先可以开到个盖俾你饮啊。但系呢一个咧喺超级市场买咧，佢就话你用个手指公一揿就得啦。咁何解咧？原来佢呢一个咧系个特别。 的包裝嚟嘅。咁佢成個椰青啦，佢嗰個頂咧，佢有一個好似泵咁樣嘅側嘅塞啊，塞定側咧。咁咧佢啊夾咗一粒嘢出嚟嘅。咁你咧就用個手指公咧就撳個粒嘢撳翻落去。 哦， 之後咧佢就會。可以變咗做咧一個入俾你插飲管嘅位置，咁你一插咗飲管入去就已經飲得。 哦，咁幾好喎、啊！呢、這、一個咁嘅操作，咁啊，小白你用家心得，你好似試過啦。 原來小白就已經飲過啦，我咧就買咗，就因為要擺雪櫃雪凍，就來不及咧去品嚐。咁啊，小白你飲過啦，係咪？ 係啊，我飲過 入邊嗰啲梗係真嘅椰青水啦，呢、這個就冇得呃噶啦。咁但係佢個叫做塞位咧、我覺得。佢做得都幾好嘅， 係咪真係一撳就已經可以令到佢有一個開口？ 係，佢真係一支有錯啦！佢真係一撳嘅時候，同埋咧唔使好大力嘅、你細細力本身一推咧，其實就已經可以係啦，一按入去咧、正常力度佢就已經可以有個飲管位，跟住就放個飲管入去嘅、所以我覺得佢呢個位咧。做得好就係咩？因為佢一睇咧就知道佢一定係攞個鋸咧，或者電鑽，一隻個咧就轉咗，跟住就塞嗰個膠塞入去，然後佢又唔轉穿，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佢先至叻噶。 嗱，不過咧當然呢一個嘅產品咧，一定會惹嚟其中一個批評就係。而家走數啊，唔要飲管啊，仲落飲管，一定係咁嘅。 咁可以倒出嚟， 撇除呢一個呢一個唔係咁被欣賞嘅一點之外。 但我都欣賞啊！你平時攞住嗰嚿椰青又好，椰皇又好，你邊度揾把刀嚟劈開佢嚟飲？ 好啦，如果我想話我想環保啲，我唔用嗰條飲管，咁反正一撳咗落去之後，佢有個窿，我可以就咁用嗰個窿咁倒啲椰青水出嚟飲得唔得？ 你未送咗條鐵飲管俾我哋咯？ 但係佢冇咁粗啊， 唔得， 佢個窿冇咁粗啊。 咁如果你就咁倒出嚟咧，你就要俾啲耐性啦。 係啦， 因為即係等於開罐頭嘅原理一樣，你就得佢慢慢滴出嚟啦。 係 啦。咁如果你好力嘅，你咪自己劈咗個窿咯。 我想話咧，其實我買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嘅壞心腸嘅諗法嘅。即係有一個嘅唔好嘅諗法，就係話咧，其實佢會唔會啊嗰啲咁嘅嘅椰青嗰個殼係從循環再用，然之後將啲椰青水，其實人哋一支支賣嗰啲，你真係倒落去咁樣扮曬嘢咁樣， 萬年油咁樣啊，又係嗰啲咁樣循環再用。 因為阿小白話拆開嗰個 係啊，因為我咧椰青食嗰啲椰青又好或者椰皇都好咧，我有個習慣嘅， 係 我就一定咧會開埋。食埋佢嗰啲肉嘅， 即係等於咧，我去食嗰啲泰國嘅菠蘿炒飯咧，我一定會整爛嗰個菠蘿。 你為己為人都好，你整爛咗個菠蘿俾佢。 但係咧，有陣時有啲 點啊？你發現裏邊係點㗎？ 我發現入邊咧，其實佢就唔係好似椰青嘅，因為椰青你通常 係膠嚟㗎， 唔係都唔係膠，係真係一個椰子嚟嘅。因為椰子同椰青、椰皇喺唔同嘅成熟時期，再經過收割就唔同咗樣咁樣㗎啦。 係咩？ 咁所以係啊，咁所以咧你拆咗佢出嚟之後咧，你就發覺佢唔係好似椰青，反而咧偏向咧就似椰皇多啲嘅。 意思係裏邊冇肉， 入邊咧啲肉就比較上少，係啦。又或者因為我自己開唔係好多啦，我即係買得一個嘅啫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試嗰個咧，啲肉咧就唔係好多，又或者係好太過老咧，就變咗係刮 唔到啲肉出嚟。咁嗰啲椰青水嘅。味道係啦，品質如何咧？ 品質我又覺得其實真係我哋譬如泰國咁樣飲嗰啲係真係嗰隻椰青， 即係又冇話特別清甜啊，又冇話冇乜特別咯，咪一般椰青水 嘅椰青水，但係你都飲得出佢唔係又倒呢樣倒嗰樣嘅，係天然嘅。 OK， 好啦，咁我想問，既然你啊拆開佢咧，你睇唔睇到佢其實係已經事前係俾人剁開過曬攞？打開過曬裏邊咁樣嘅、 哦，應該係冇啦， 冇嘅。 本身椰青咧，我哋食嘅時候好似一間屋咁樣嘅， 係啊， 佢係有一個椰子咧，啲人批出嚟，批到個形咁樣噶嘛，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佢今次又批到個樣啊咁上下樣咧，跟住就整個窿俾你，等你用個飲管容易啲飲噶嘛。咁、所以咧，你都睇得出咧，係冇俾人 拆開， 係啦，冇俾人做過啲特別。 因為我喺度諗，如果你話入邊啲肉係比較少嘅時候，我就諗會唔會事前俾人拆開咗，喺裏邊刮緊咗一浸肉先攞嚟賣， 只係老。冇咗嗰啲肉咧，未必刮到。哦、可能我買嗰個係咁樣。我都有啲興趣再試多試，睇下會唔會有啲肉咧亂。 我買嘅時候咧，那個超級市場咧就。 懶勁咁樣就話自己獨家嘅， 哇！好勁，好勁，好勁！可能阿小白都係喺嗰個超級市場嗰度。 但係嗰個超級市場咧，佢其實係一冧牌子嘅超級超市嘅，擁有一冧牌子超市，佢嗰個獨家即係唔知點樣獨家法啦。 唔同價錢咁賣出去咯， 唔係喎，價錢係一樣 咩？唔同牌子底下都係一樣價錢啊！ 即係你係唔同牌子，係唔同超市嘅招牌啫嘛。但係呢一檔咧，佢賣都係廿蚊有找喎一個。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消暑極品嚟嘅呢啲都係。如果你試想像依家，喂酷熱天氣警告，整翻個凍冰冰嘅， 試下睇下撞手神會，我熬下佢咯。啲專家成日話熬下佢，睇下入邊多唔多水嘛。係咯，熱天嗰陣時，咪試下咯。 咁一啲新發現啦，啱我，唔知啱唔啱大家。 无所谓一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再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爱不是对承诺坚强，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你觉得我如此坚强，孤独我早晚会习惯，我们的这首歌清楚属于我们的浪漫， 梦抵不过天亮，太自由的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孤独我早晚 绍俾大家呢一首咧，就个碟啊出咗好耐啦。不过如果以单曲计咧，就最近先至系在宣传嘅呢一首，叫做《别勉强》，有阿 Jam 同埋周兴哲合唱嘅。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一位听众？ 系 Lillian 啊，早晨啊 ，Lillian，Lillian， 你好，早晨，欢迎你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系今日呢个点唱系咪点俾你屋企嘅边位成员啊？ 我个孙女嘅。 哦，孙女啊，孙女生日、啊，几多岁啊？孙女， 八岁，不过过咗啦，我而家庆祝翻佢嘅生日啫， 都系有意思啊！几多号啊？ 系啊，10号， 七月十号， 系啦，七月十号。 哇，八岁咁啊，啱啱翻学冇耐，又唔使翻学咯， 暑假又嚟啦。 今日开始放暑假咯、 啊，放 暑假啦，系啊，九月就希望可以、可以 希望 三年班咯，系咯、 啊。你系婆婆定系嫲嫲？ 我系嫲嫲。 嫲嫲，咁你有冇同阿孙女啊呢轮啊喺屋企咁多时间有冇得相处下玩下？ 冇啊，因为我同佢唔同住嘅、我而家多数都系如果系倾偈就要 WhatsApp 咯，系啊、所以由新年。到而家我都 好少见啊， 未见过佢嘅样，系啦，就系 WhatsApp 先见过佢嘅，同佢哋倾偈啊。 我早嗰轮即系由父亲节打后到依家话收紧翻嗰啲措施啦，都冇啊。都冇话偷鸡，哇！咁你哋好认真、啊，真系吓，好严守呢一个在家、啊，唔周围去、啊。 其实唔系好想，不过冇法子啦，为咗安全啊嘛，为咗佢安全、身体健康咁样咯。 都系嘅，因为两类朋友啦，一类就啲哥哥姐姐啦，一类就啲小朋友啦，即系担心佢哋抵抗力可能未有咁强嘅时间，就都系啱嘅，即系多啲留喺屋企，就唔好周围去哦。 系噶，冇法子嘅啫。 哎呀，好唏嘘咁样啊！ 咁啊，继续挂住佢先咯，系咪？ 多啲视，识唔识用视像嚟到去通话？ 佢应该识嘅，佢应该识嘅。佢父母都会教佢嘅，系啦，系啦。 咁啊，试下变咗又可以望埋个样啊，睇埋表情又唔同啲嘢。 系啊， 你啜佢一啖，佢都睇到嘛。 好啦，咁啊，阿嫲嫲，你啊，不如借呢个机会同阿孙女讲啲说话啦。 好啊。好啊，我工作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快高长大，样样事都做得好好啦，同各人都相处得 OK 啦，唔好同啲同学仔有啲，希望大家都和睦相处咯。我唔知道佢学校生活点啊，因为好耐冇带过佢放学翻学嗰啲啊，放学我就会，翻学我就未试过，我唔知佢放学而家。点样 咧？系咁啊，多啲 有带佢放学噶。 嗱，咁啊，听到阿嫲嫲咁讲咧，阿孙女咧就有时间又再同阿嫲嫲可以讲下，原来喺学校生活系点样嘅，咁又多啲话题啦。 系啊，好啊，好啊，都希望系咁啊。 好，咁我哋都祝你阿孙女啦，叫咩名啊？孙女， 李嘉晴啊， 系 嘉晴， 系李嘉晴。保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多谢晒你哋， 多谢， 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知道， 系啦， 咁呢位嫲嫲都好好叻啊，拣咗一首快歌俾我哋听啊， 系啊，只歌叫做《狂野之城》啊，郭富城， 一齐跳下舞先。 六夜，燃力在四射，罗曼要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 海去探索。如是入夜，如是未觉夜。 好啦，歌曲咧听到呢度差唔多、因为我哋系时候要讲拜拜。 系啦，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 系啊，神光第一线，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